各位听众早晨啊，今日系2023年12月6号，而家咧就系6点08分嘅早上。今日咧就系星期三嚟嘅，亦都系农历嘅10月24号。大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大家早晨 ，Ficky 咧就先咧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偈，陪住大家起身噶。 晨光每日一格。 你最近好嘛？呢句说话我哋经常都会同朋友咧见面嘅时候可能就会讲嘅，但系我哋有冇讲到滑哑，又或者听到滑哑呢？究竟最近你过得好唔好呢？有阵时咧，人大咗，就算踏入咗社会，有阵时都会有啲谂法，就系、是、点解我嘅生活好似原地踏步，好似仲未好好咁样长大呢？有阵时仲会觉得啊，点解我觉得人生好似仲系一塌糊涂咁嘅呢？喺呢啲时候咧，我哋成日都会有好大嘅感觉，就系有一种无力感，甚至系自责。其实咁样咧，会导致我哋嘅压力更加大，而且呢一个会系不断恶性嘅循环嚟嘅。其实每个人无论几叻都好，都唔会一世咧都系一帆风顺嘅。我哋咧偶尔都会遇到一啲好难面对嘅难题，甚至一啲突如其来嘅打击，又或者系诶冇事发生，只系觉得呢一个时间令到你啊感觉到唔开心，好低落。不过你知道吗？其实呢一切咧都唔系一啲羞家好丢脸嘅事，最重要系永远都唔好失去对理想生活嘅憧憬，仲有要相信自己能够一步一步咁样去行前同埋进步。人生嘅生活咧总系有起起落落嘅，就算而家过得唔好都好，唔紧要。最重要是你愿意努力前行，而当中每走一步，你就会离得低潮离远多一步了。所以无论今日过成点都好，都要对听日有希望。 任何人一样，就算怎辛酸， 爱护你我甘愿，没拣择冷或暖，甜和酸，晴天与季节或远，全部受落才是活得真正全。抬头吧，相信爱你便能飞，敢交出你会闯出传奇，别还人生是悲无可悲，却没人可驱使爱别离。抬头吧，黑暗过会是晨曦，怀着乐观总有转机，今天珍惜今天，共凝望我心所爱的你。任无长天和地，抬头吧，相信爱你便能飞，敢交出你会闯出传奇，别还人生是悲无可悲，这份情爱却永不会死。抬头吧，黑暗过会是晨曦，怀着乐观总有转机，今天珍惜今天，同凝望我心所爱的你。 陈奕迅的今日， 你眼睛欠我飞。 今日的早上送给大家第一首歌，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充满正能量。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初时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就会比较低啦，有一两阵嘅骤雨。而稍后咧就会转天晴同埋干燥嘅。我今朝翻嚟啊，我喺新界嗰边翻嚟咧，都有少少嘅毛毛雨啊。而今日最高嘅气温咧系24度，吹微风。之后咧就会渐渐咁样去转吹呢一个北风嘅。而家咧系22度，相对湿度84%。早前咧，行政长官李家超咧都出席咗一个食品制作中心嘅奠基典礼啦。咁佢致辞嘅时候咧有提到啦，即食堂咧自2011年开始咧就通过回收可食用嘅剩余食物，重新制作一啲膳食出嚟。然后就免费分发俾社会上面有需要嘅人啦。唔单止咧系可以帮助到弱势社群，仲可以推动源头减少厨余。咁佢系充分肯定咗食食堂多年嘅贡献噶。而琴日咧，佢哋都有活动。原来早前佢哋就举办咗一个筹款活动，就系用罐头嚟到做主题嘅。咁琴日咧，佢哋就邀请咗一啲服务嘅使用者啦，一啲参与呢一个年度活动嘅人士嚟到去享用啲乜嘢咧？就系邀请咗6位嘅厨师，而呢位六位嘅厨师咧，都系一啲国际嘅厨师嚟嘅。咁就系透过呢一个罐头去制造一啲佳肴美食出嚟，俾佢哋去分享。咁啱啱又提到啦，究竟啱啱嗰个筹款活动系以乜嘢为主题啊？就系罐头啦。咁当中有啲乜嘢活动嘅咧？就系原来咧有一啲嘅学校，有啲嘅学生，佢哋咧就会用罐头嚟到去砌出一啲装置艺术嘅比赛同埋展览，从中咧就系去筹款咁样噶。但其实有阵时咧，罐头都未必系唔好嘅嗰啲食物。他们昨天就制作了有6款的食物，而当中包括了有一个叫做家乡萝卜粒炒饭，跟着又有津菜回锅肉卷。 仲有呢一个牛油果嘅蟹肉添，好似好正咁样。一朝早就同大家讲嘢食啊！之前有报告咧都研究过，就系有一啲嘅蔬果啦，其实摆咗喺罐头入面咧，系仲更加可以保存到佢嘅新鲜嘅程度嘅。咁所以，如果你今朝嘅早上自己煮嘢食嘅，煮早餐嘅，都不妨可以试下用罐头制作一啲，令到大家食完之后都会觉得哇，原来罐头整噶咁犀利嘅。所以唔好睇小罐头啊，罐头系有用之余，又有健康嘅，又可以创造出好多唔同嘅惊喜出嚟嘅。 为了学会飞，试着随风找跌落，遇上暴雨的坏时候，谁令我解救？是你在暗中引路，燃亮着宇宙。这天使随时为我解难受，怕亦由他方逃离束缚，累情多得你心梦，转眼活在不安，气压中就讲，呜，多得你引领穿梭，担起光环上提醒我，今非彼所人不。信直觉就好，多得你自看清楚，毕竟得知是拥有什么。当你在漆黑中照着我，即使多彷徨，这颗心能重燃过。为继续远飞，每夜狂风中战斗。让我变优秀，怕亦由他方，全凭感觉，累情绪则怕失望，你却令我放胆前看、啊、多得你引领穿梭，担起光环上提醒我，今非的傻人那工作，调转自觉 近期的旅程多得你守望。 疑惑什么？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今日咧会有一两阵嘅雨、哦，咁同大家睇下有关水嘅成语。今日睇呢一个水滴石穿，大家从字面嚟到去估究竟佢系咩意思呢？ 嗱，睇下佢嘅出处喺边度啦。佢嘅出处咧就系、是、喺一个本书度出嚟嘅，就系、是、叫做《狮子》。《狮子》呢本书入边提到啦，就系、是、水虽然唔系钻石嗰个尖端位，但系都可以将石头滴穿。绳虽然唔系用嚟锯木嘅锯，但系只要不停咁样喺木头上面来回咁样去摩擦，同样都可以将木头切断。即系比如长时间累积落嚟嘅结果啊！但后嚟咧，水滴石穿呢一个成语嘅意思，就比喻为一啲小问题，日积月累都会成为大问题。咁但系我哋都可以用嚟比喻为持之以恒，事必有成嘅意思，而多数咧都系用喺一啲意志坚定嘅上面嘅，即系比如。我哋要成功，就要有水滴石穿嘅精神。又或者，如果冇水滴石穿嘅内心，又点可以将呢件事完成得到呢？水滴石穿，我之前咧就真系未用过嘅，我都系揾嘅时候发觉，好似。之前一直都冇学过呢个成语，就一定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甚至咧，有啲人咧会用佢咧喺一啲毕业礼嘅上面噶，好似就系老师会喺毕业纪念册嗰度会写低坚持不懈、水滴石穿嚟到去鼓励学生，又或者可以用嚟形容一啲拍紧拖嘅。他认为如果拍拖的时候有水滴石穿的功夫，自自然然就会有成果的了。即可以是比喻一对恋人的关系，每个人都是不同性格的嘛，就算天生有夫妻相都好，几格都好，都硬是有些东西不格的。但是只要有水滴石穿的心，大家愿意有磨合努力的心，自自然然就会有好结果了。到最后了，天下无成事，无难事之啊。天下无难事，只要你有恒心的话，自然就会水滴石穿，获得你最想要的成功啦。学了一个新成语就多点用了。 想知海底可有书店，何同在那树下被雷电，溶解中冰川，距闹市有多远，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见，何必塞我旧书本插图，情愿亲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听一杯，如果只吃前人预知那一套，再没前路。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在对话，不必找解如花，何表做都有把，沿途掘了晶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未了这么美吗，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小的火山小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没神殿，从小哼的歌，地球若果有落雨，我会在结界才未经污染，除非打破未打开那门，从自己那视角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缺就交给我，环游乱世去装满，为情侣那样沉闷， 总已那回程又也带着彩霞。 Jeffrey 魏俊生的我的世界地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同英国外交发展大臣卡梅伦通电话。王毅话：中英互为发展机遇，希望英方树立正确对华认知，把握好中英关系发展的大方向。他又重申中方反对单边霸凌行径，支持自由贸易。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和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中英要保持沟通和对话，加强协调，深化合作。卡梅伦就说，英中接触合作符合双方利益，英方致力于发展对华关系，愿意同中方保持交往，并且期待中方在国际地区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中欧领导人会晤前夕表示，欧盟成员国将不会一直容忍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不断扩大，又说欧盟有保护自身市场的工具，但是更希望透过谈判解决问题。冯德莱恩在接受法新社访问的时候强调，欧洲并不是要尝试与中国脱欧，而是要令到过度向一方倾斜的双边关系去风险。他说贸易不平衡日渐恶化，过去两年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增加一倍，目前已经接近4000亿欧元。冯德莱恩说，欧洲领导人不会再容忍贸易不平衡，但是更希望谈判找到解决办法。欧盟已经将选项摆在谈判桌上，认为如果中国仔细考虑，亦都符合中方的利益。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后第60日，仍然有138个人质被扣押在加沙。人质当日是人质家属当日和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战时内阁成员会面，要求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令到仍然被扣押在加沙的人质获释。有报道说会面历时大约3个钟，但是部分家属不满政府没有任何营救计划而提早离开。内塔尼亚胡在会后说，政府会不遗余力将人质带回以色列。他又对有人质挨饿、缺水甚至被性侵的案件表示感到心碎，批评一些国际妇女和人权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印尼西苏门答腊省马拉皮火山日前喷发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2人。当局说，除了最初找到的11个遇难者之外，搜救人员过去两日亦都在不同地点再发现多11个登山者的遗体，目前仍然有一个人失踪。由于这个失踪者在火山喷发的时候距离火山口不远，推测可能已经死亡。当局又说，在火山喷发当日获救的52人中12人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由军警、志愿者和医护一共200人组成的联合救援队正是对火山口周围 5.3 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搜寻，但是由于当地有大雨加上山火、烟雾和复杂地形的影响，为搜救工作带来困难。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大致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有一两阵雨，稍后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云量增多。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12月10日区议会一般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投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投票站主任在投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讲讲下就到24节气中的大雪了，冬季养生而驱寒就温，防寒是必要的。 冬季时节常因寒冷而紧闭窗户，令到室内空气不流通，影响健康，应该注意常开门窗，保持空气流通。 既然要打开门窗，那你记得在屋企要着翻多件衫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遵守一生。 少年太空人出发， 今年暑假 30位获选拔的香港中学生 勇闯内地， 通过少年太空人体验营， 限时8日， 亲身体验太空人的刻苦训练，与国家航天员会面交流，学习太空科学和航天科技知识。 电视节目少年太空人星期六晚8:30， 港台电视31准时升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各位听众早晨啊，早上嘅6:37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除咗 Vicky 之外咧，冇错啦，咁啊小白咧都会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咧，朝早时段同大家见面嘅。出边系22度啦，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呢个早上有少少感觉上有少少寒意啊吓。直播室入面呢，除了有小白在度之外啦，冇错啦， Vicky 都在度嘅。早晨。 早晨早晨。 唔知道大家又会唔会呢，即係耐唔耐会去嗰啲郊外地方呢，就容易见到嗰啲猴子呀、马骝呀、 啊。有啊。 你住嘅地方有冇 啊？我住嘅地方就冇。但係呢，我想话呢，细个呢，我爹哋係会特登带我哋去马骝山睇马骝。 哦，係咩？ 係啊。 我细个就少啲。咁而家人大咗呢，就自己识去嘅时候就自己都会成日去。睇下马骝嘅，系啦，睇马骝系开心嘅。不过嗱，即系都系要讲呢句吓，话胡乱喂饲野生动物咧系犯法嘅吓。因为我都成日见到咧，有人喺嗰度咧就怀疑佢哋咧就喺度喂紧啲马骝咁样。 嗯，系啊，因为你当你一喂咧，佢就会唔知道用啲咩色，唔知声音啊，定系啲气味发出俾大家听，即系俾其他马骝听，啊、有嘢食啊，快啲冲咁样就会一扎咁样过。 系啊，即系一个喂咧，咁啊搞到啲马骝啊，原本系自己识搵嘢食嘅，咁、太过依赖人类嘅话咧，咁亦都。同人類嗰個嘅叫做嗰個關係咧，亦都變得越嚟越複雜啊！嚇，即係佢見到普通嘅行山人士或者行過嘅，只要你住個膠袋嘅，就已經會即係有惡意攻擊佢搶嘢咁樣。咁我哋唔識禮貌，其實又正常噶嘛。咁我哋馬騮嚟嘅啫嘛。咁所以咧，即係呢一樣嘢大家都留意。喂，最近咧，其實都睇到啲。片段呢都係喺外國嘅，唔係香港。香港啲馬騮都好叻㗎啦。香港啲馬騮我見過佢哋開汽水開咗之後呢即刻撳返個蓋掩落去啦。係啦。跟住另外亦都見過佢哋開薯片呢係用一個正確嘅方法去開薯片，就唔係夾硬扯開佢嘅。 我覺得佢應該係見過人咁做然之後學習咗。 係呢、這個都係幾肯定㗎啦。係啦。咁亦都見過佢哋即係人類嘅食物佢哋照食嘅時候呢 個感覺我自己覺得是幾奇怪啊，係啦，幾奇怪嘅。好啦，咁喺外國嗰啲馬騮咧，仲奇怪。佢哋除咗咧就係、是、都會搶人嘅食物之外啦，咁有啲見到呢、這個應該係內地嘅，咁啊有啲都係有馬騮嘅旅遊點啦。 嗯， 咁啲馬騮咧原來會搶啲遊客嘅咩咧？唔係食物、啊。除咗應該係除咗食物之外， 電話 係啦 嚇，真係㗎， 係啊， 佢哋識用電話， 佢哋會搶佢哋啲電話嘅，咁搶嚟做咩咧？個關鍵咧就係喺呢度啦，佢哋個電話咧，佢哋都唔會識得用啦，唔識打電話啦，又成啦，咁、就電話對人類嚟講咧就相當之重要啦，佢哋亦都咧洞悉咗呢一個嘅呢、這個因由呢、這個關係，佢哋知道人類同電話嘅關係係。是密不可分，於是乎他們就會搶了個電話，然後 呢不給 你，不給回你，直至到你拿一些他喜歡的食物去換。 哇，懂得等價交換，沒錯， 他們在他們的角度來說，他們搶了你的電話，他不會吃得的，但他知道呢，他搶了你的電話，你就會想辦法呢去到交換回，那就最直接啦，如果人類要去在馬騮手上拿東西的，咁一定係用食物啦，咁所以佢哋亦都即係洞悉到呢樣嘢啦。原來只要搶咗人類嘅電話，人類就會用啲非常之美味嘅食物，一件、兩件、三件，而呢個質素仲會越嚟越高嘅。因為通常啲馬騮搶完啲電話咧，會點咧？就企喺個樹上面啦，喺欄杆啦，而欄杆側邊係懸崖啦咁樣。咁、人類就更加驚啦，驚嗰只馬騮佢會唔會一個唔覺意？个电话对佢嚟讲唔好重要，跣咗或者直头攋手抌咗落个悬崖，咁啊冇噶咯。于是乎咧，就会毫不犹豫地快速啊，去到攞啲美食出嚟咧，引诱嗰啲马骝，将个电话交翻俾佢。 如果佢嗰阵时真系冇嘢食就阴功啦。 如果佢嗰阵时冇嘢食咧，咁啊都见过啲 case 嘅，因为游客冇嘢食，俾人抢俾马骝抢电话。旁边的人咧会帮手 啊！哦，好在旁边有人啫。 系啦， 系啊，所以而家我哋喺个袋度咧去睇马骝，带定啲嘢食，摆定喺度，就唔系谂住喂佢，而系以备不时之需，系咪？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即系我哋亦都睇得到，原来我哋同马骝嗰个嘅关系啊，吓，即系越嚟越有阵时系微妙，亦都见到呢一种嘅动物咧，佢哋都进化得相当之快。 嗯， 即系随住人类喂食啦。以及人類的食物去到俾到佢哋啦，咁我覺得，所以我哋每一次行呢、這個馬騮山嘅時間咧，大家咧都應該要諗一諗，停一停，係，將啲食物就收好， 係啦，收好先， 係啦，我每一次行過馬騮山嘅時候咧，都會見到啲馬騮咧，就真係牛咁眼咁望住你嘅，係啦，咁其實佢哋就冇特別惡意嘅，但係佢哋會睇你身上邊。会唔会有啲嘢咧系可以攞到？又或者你会唔会准备去俾啲食物佢哋嘅？咁如果你唔去同佢哋有个眼神接触咧，同动物咧，千祈唔好有呢个眼神接触噶。眼神接触系都几危险嘅，唔同佢哋有眼神接触啦，冇交流啦，佢哋通常都会放你过嘅。 嗯，佢都望住你经过咁样，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呢啲嘅位咧，咁大家留意翻就应该系冇乜问题噶啦吓。咁、只要。继续爱惜我哋嘅动物，同埋爱护我哋嘅大自然嘅话咧，咁啊啲马骝就可以希望可以变翻好似以前一样咁天真啦。 晨光百科， 好啦，今日嘅晨光百科就同大家讲下。好多时咧，我哋饮一啲嘅止饮管啊，嗰啲止饮用嗰啲止饮管咧，啊之前嘅时间原来就俾人发现到，止饮管虽然环保，但系原来对人咧就好似唔系咁好啦。个原因咧就系因为通常制造止饮管嘅时间啦，今日佢哋亦都会有一种嘅物质叫做 PFAS 啊。研究人员咧就用咗唔同嘅饮管，例如系止饮管、竹饮管、塑胶饮管、玻璃饮管同埋钢嘅饮管。好啦，边一种嘅饮管最好呢？原来系属于钢系列嘅饮管。呢、這个饮管咧，其实佢哋释放嘅物质咧，系基本上接近零啊吓，因为钢啊嘛。玻璃咧都仲有少少嘅残余物嘅，咁当然喺清洁嘅环境底下就做呢个实验啦。但系如果你讲到止饮管咧，原来喺释放嘅 PFAS 方面咧，嗰个嘅成绩咧系最差嘅。 所以咧亦都好多人咧就会反思啦。我哋谂住做啲安全啲嘅饮管，但原来都唔系嘅，对人类自己都唔好。咁、如果多啲嘅饭餐店，佢哋直头唔提供饮管，指咩都好啦，就咁叫你用杯饮，似乎呢个方法应该会系最好噶啦。 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协防。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疫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所理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You are mine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无。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所理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似残局，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家一半成新结局。相信幸福，惨到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J 风冯允谦给你幸福，咁所以咪幸福咯。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出边22度啊！天气方面，初时大致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有一两阵骤雨，稍后渐转天晴同埋干燥嘅。今日最高大概24度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48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哇！十二月份嘅时间咧，嚟紧啊都开始唱歌仔啦。咩歌仔啊？又到圣诞，又到圣诞，所以今日咧见到啊安安啊翻嚟嘅先安安咧，哇！都成个圣诞老人咁样咯，红当当咁样。 其实我平时都系红当当，好多时候都系咁。系咩？我几中意着红色。 我以为你系农历新年同圣诞先会特别红。 唔系，我大部分时间都系红红，红红旺旺，唔系红红啊，粉红旺好少，红红啊，桃红啊咁样。 哇，好嘢啊吓，烈焰啊你。今日呢一个咧。 都是红红地喎， 系啊，呢、 這个都几衬。 這個、呢个咧，好多朋友咧都成日问我，因为其实佢一年365日，我而家都发觉会有，但其实佢系秋冬先有嘅。咁、但系有阵时唔知点解我几好可能春夏天有阵时候我都会见到有我哋衬花嘅。咁佢叫冬青。咁其实 冬 青系啊，其实咧呢、這个就好似一粒嘅。 我哋人哋抽筋茶嗰啲膏咁样。 我唔知乜嘢，我冇抽筋啊，因为咁咧佢啊 ，sorry， 咁咧佢。嗰、那個其實點形容佢咧？好多粒，你成日聖誕節咧，你成日會見到咧，好似係 佢好似有多好多嗰啲嗱，我咁講啦， 朱紅 色嘅 BB 蛋，你知唔知叫 BB 蛋啊？ 我真係唔知， 救命啊！一粒即係啲人玩氣槍嗰啲咧，一粒粒好細粒紅色嘅，跟住不過咧，佢咧就係喺個樹枝嗰度咧，有好多粒呢一啲嘅紅色嘅 BB 蛋，咁、咧就做咗好多唔同花嘅形狀形態喺度。 我唔知咩叫 BB 蛋，我知道點諗，我諗到咯，好似糖不甩嘅超細版。 啊，呢、這個都形容得好好、啊、喎，糖不甩喎、 啊。但係佢 家是北方人嗎？ 唔係、啊，但我記得好似係，因為如果最常見形容俾聽眾。听，因为真系冇画面，又俾唔到大家睇。咁其实佢真系好似好多好细粒嘅红色 的。佢真系好似咧，我哋北方啲人卖糖不甩啊，嗰啲咧即系一个大 一栋嘢， 一栋嘢插咗好多支细枝嘅卖糖不甩噶嘛。佢就 系 好多好更加多支嘅细枝嘅糖不甩就插咗喺个框上面咧，个茎嗰度咯。 佢唔系，佢真系唔系平嘢嚟，佢北欧嘅花嚟嘅。 哇，系咩？ 系啊， 我讲完一轮之后，我以为佢系。我哋梧桐花，内地北京梧桐花添。 我谂国内都有整啦，而家国内冇乜花系冇啊。 国内版咯，嗰啲就 系啦， 寿命就短啲啦。 佢本身都系青，系绿色嚟嘅。 唔系啊嘛。 咁跟住 唔系喎，唔系喂，谂下喂，你今日介绍呢个叫咩名啊？冬青，何解佢系红色嘅咧？喂， 唔系啊，佢绿色，跟住慢慢变成橙黄色，最后。即係以前咧，本身係開花係綠色嘅，跟住慢慢咧就將成熟咗之後橙黃色，到到拎出嚟賣嘅時候咧就已經係紅色。 我明啦，我真係明啦。 最尾就變成黑色，枯萎咗。 咁、個花枯萎就唔講啦，佢開頭係綠色，然後就係咩色話？橙黃色， 橙黃， 跟住就係紅色。你有冇留意到呢個過程似咩啊？ 紅綠燈， 紅綠燈，直頭係情感嘅禁區喎、啊，呢、這個 即係鄭玉啊，係咪叫鄭？係咪鄭？ 係啊，係鄭玉。 sorry， 係情感禁區就劉德華嘅。 OK， 係啦，咁嗱呢個紅綠燈嘅唔係呢個冬青，佢係真係幾似紅綠燈嗰個生長過程喎、 啊。係啊，但係佢大家見到嘅時候通常都係紅色嘅喺香港。咁、其實呢、這個咁呢、這個花咧，一定係襯翻紅色嘅花就會好靚咯，或者紅白都 OK 嘅。咁聖誕節好多時候你會 襯木棉。 系啊，好叻啊！呢、這个可以啦，衬木棉啦，又或者啲人而家好中意圣诞节整嘅叫做花环啊，嘅即系 Christmas bell， 即系摆个门后边嗰啲咧花环啦、啊，叫做系都会系其中一个配色咯。又或者其实过年好中意用，因为佢就系太喜气洋洋，就可能买十支。就咁擺喺度，咁就好靚。 哇，都幾有，其實原本係好靚嘅，不過我而家硬係諗起啲嗰啲 糖不甩，唔係糖不甩， 冰糖葫蘆。 係啊，因為以前有個朋友咧，我十幾年前識佢，而家就唔係朋友啦，唔記得點解。咁佢廁所， 你講咁多枝節嘅突然之間嚇，跟住咧， 佢廁所咧係好中意擺呢個花， 係 貴嘅擺廁所。 冬青喂，咁呢個冬青咧，如果 office 嘅時候有冇啲特別好意頭嘅寓意？ 哎、老板见到咁红当当，你 Christmas 嘅时候咧，其实你可以外装饰圣诞树。系啦，咁 装饰圣诞树佢啲枝枝，仲点装饰圣诞树啊？ 咪即系拆细枝咯，有啲用嚟 怎放上去个圣诞树上边？ 可以。咁另外， 即系而家大部分圣诞树都系塑胶嚟噶啦。 唔会，一定唔会。花墟每一年嘅圣诞而家都系有真系松树噶，真有噶，好香松果香。你今年要去买个，唔可以用塑胶。 系咪？你可唔可以到时咁上一阵嚟紧圣诞节介绍？ 可以， 系啊，介绍啲圣诞花。 可以，圣诞花得一种嘅啫，但系 松树都介绍埋得唔得？ 可以， 花艺师牵涉埋树嗰边噶。 有啊，系啊，我最识，我哋好中意其中佢哋嗰啲生意咧，就系买树咯，即系买啲树翻嚟，即系装饰一番 嗰啲。几大棵噶嗰啲圣诞树？ 你而家呢个手势都有， 即系一尺高度啦， 有唔同高度都有噶。 哦，系可以养住嘅。 你系要喺面要淋好多水， 好多水。 系啦，你其实你将佢装饰之前，你翻屋企就要，我见到嗰啲姐姐咧系，即系花姐姐系搵水搵啲。 咗倒落去个面度。 哦， 咁跟住就系因为我哋会成日，我哋如果而家装饰咧，我哋未必用鲜花，有啲人用鲜花啦。咁鲜花即系摆三日又成日换啦，就好忙啦。喺、个圣诞树上面，有啲人就会用嗰啲叫做 preserved flowers 啦。咁嗰啲就可以摆两年咯。咁、但系个树咧，其实侧边咧最好就做都要淋喷少少水咯。就唔好喷到啲花咯。 哇，呢好多技巧啊！ 虫一定要水噶，俾你听。 系即系到时再讲啊。我哋讲翻呢个冬青先。系咁呢个冬青咧，如果摆 office 红当当，当然 可以摆一个月都冇问题。 一个月， 但系 性价比 OK 喎， 系但系问题咧，嗰粒粒嘢会跌落嚟嘅。 好， 咁咧可能慢慢会跌嘅，容易跌。 咁咪变咗秃头咁样咯？ 咁咪尽量买，应该唔会秃晒，因为佢都好多。系啊，佢一支都好多几十粒咁样。 系， 咁你买几支翻嚟，咁唔会跌晒几十粒嘅。 又系切花咁样放 喺 个 摆 水 度咯，系咯，因为佢长身嘅，咁佢个框咧就粗嘅。 呢个唔可以我嚟。冲水啊嗰啲啊， 可以，应该唔可以啩？我谂呢、這个唔系嗰个冬青嚟嘅，应该我记得冬青系有茶有歌去瘀嘅。 系啊，所以你讲冬青嘅时候，我咪话咯，防抽筋去瘀咯。 因为我个人，我防抽筋，我唔知道我个人成日冚亲只脚嘅。 你就 系我屋企就有支叫做冬青膏， 系啊， 透明噶嘛，一搽上就瘀都冇晒啊嘛。 冇关系嘅嗬， 我谂应该冇关系。 系 可能又系用呢种嘢嚟提炼，我唔知道。 唔知啦， 咁我费事乱噏啦。 系啦，咁你个冬青咧，咁啊个价钱方面大概可能几廿蚊就一支就有好多粒粒红色咁样上面系嘛？ 系啊，你可以配因为你惊佢咧秃头咧一个好嘅 idea 嚟嘅，其实因为佢哋话佢会跌晒咧，所以你就唔好净系摆佢，你摆佢咪睇住佢一日跌一粒，一日跌一粒。 系喎系喎， 你可能加啲尤加利咧，之前讲嘅尤加利咧，都好冬天嘅感觉嘅花，尤加利 又红又绿咁样， 绿啦，又或者摆其他，其实摆撞玫瑰都 OK， 摆撞玫瑰 好多嘢都得噶。系啦， 竹咧，竹嗰啲 咩 竹？支竹嗰啲啊，嗰啲 会另一个风格咧变咗。 问你咯，所以咪就系要， 我觉得麻麻地咯， 麻麻地啊。 系啦，咁呢个就 可能攞奖喎，咁样趁。 系啊，咁你记住买翻嚟嘅时候定期换水都要加水啦， 系 要摆水嘅。 系 咁，但系就唔需要话个根，其实我记得印象嘅都系比较难剪，都系粗少少。系啦，就揾你喺屋企切。咩鱼生菇？ 鱼生菇白刀， 咁啊剪佢咧。但如果你一闻到佢系有异味咧，即系有阵时候有啲呢啲咁嘅硬茎嘅花咧，你闻到后边啲异味，即系发毛咧，啲树枝咁样咧，就剪咗佢啦。 哦， 系剪咗底下嗰啲，费事佢细菌感染咁样。 咁啊成棵就好快玩完啦。如果唔系就 系啊，其实如果插花呢个非常简单，就咁将佢摆喺个。花度摆个花樽度已经系一件事啦，已经是一个花啦。咁有啲人咧，其实可以头先你话点样摆喺圣诞树，其实我哋好多时候会将佢剪咗佢。即系点玩法就系一支咁长，因为佢长嘅。咁你将 两尺咁长嘅时候就 系啦，将佢剪晒佢。咁我哋剪晒佢，其实好多时候都会做空花，将佢变成细枝细枝，将佢捆埋其他花，跟住做新郎哥或者系你成日做主持啊，即系做嗰啲做 show 啊嗰啲人嗰啲嘉宾嗰啲花咧， 嗰啲空襟 系啦，襟花 要广阔就要靠佢。 系啦，衣领上面嗰啲花咧就会咯，插花成日都用嘅，我哋喺秋冬，因为佢。有啲咁深红嘅个形态咁特别嘅花系好少， 就象征住喺呢个就算几咁冻嘅冬天入边，仍然可以送上一点嘅热血啦，一温暖啦，系咪？ 系啊，呢个圣诞就不可缺噶啦。 明白。 过年都好好，平时用梨花系想做啲特别嘅 texture 做花球都好中意。 佢有冇佢啲咩花语噶？譬如系咪话浪漫啊、热血啊？如果喺北欧啊嘛，系咪呢个？ 系啊。 系啦，会唔会就系代表住 生命啊？ 生命。 即系话呢个系 完全明白感觉到，因为北欧咁多雪嘅地方咧，能够见到佢哋咁多红啊，有一种中原一点红嘅感觉，即系生命力啦。 系因为佢北欧，即系佢挂出嚟嘅数量系咪好多？其实一大堆生长啦，咁其实同埋喺咁冻嘅地方啦，又耐冻啦，即系叫 耐寒 性强啦，咁所以就叫佢系生花语就系生命咯。 哦，几好呢、這个公司有生命力啊吓！ 如果但系。即系如果国内啲讲嘅或者中式啲讲，其实佢我哋金玉满堂，有啲人摆到金玉满堂，因为佢红朵多粒粒咁样啦， 系 喂金玉满堂咁样咯。 唔错唔错，呢个我都好中意。冬青 系 唔系去鱼啊？ 冬青花 可以， 你嗰个花字可能会唔会有啲人误会咯？ 冬青花， 冬青花嘛。 好，明白晒。咁大家可以谂下，需唔需要呢个冬青放喺公司或者放喺屋企啦？ 放喺厕所都 OK 啊。 放厕所都， 我 friend 摆喺厕所咁咪得。 系，嗰个冇联络嗰个。 系啊， 唔该晒安啦，拜拜， 拜拜。 6:59，咁啊分头广播嚟紧噶啦吓，咁啊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嘅，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我哋转头见啦喂，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晨光交通天文台嚟啦吓，朝头早嘅7:08，咁啊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嘅早上。在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入面，除了直播室入面继续都有小发白员喺度之外 ,Vicky 啦。 早晨。 咁另外交通组方面有阿 Jessica 喺度。 早晨啊各位。早晨，Jessica。早晨，小发。早晨啊 。你好。出面嘅交通情况唔知係点呢？ 好，咁先同大家提返大家啦。红磡海底隧道去返港岛方向，管道内慢线呢曾经有坏车㗎，不过而家已经拖走咗㗎啦。龙尾有少少长。现在排到外文村。另外看路面情况，九龙区到船街天桥去回加士居道，跟着骏发回一段慢车，现在龙尾排到果栏。还有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着富泰村都开始有少少多车，现在龙尾大概排到福亨村。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措施，鲤鱼门道有水务紧急维修，去翻油塘方向，跟住将军路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噶，咁一带有少少车多。咁另外油麻地众芳街有水管爆裂啦，去渡船街方向跟住庙街嘅快线咧，而家系封闭紧噶，车辆系唔能够由众芳街右转入庙街，咁驾驶人士咧记得留意翻啦。 嗯，咁有啲封路或者改道嘅位置咧。就耐咗少少，俾多少少耐性，好快脆就会搞得掂噶啦。 系啦，就快搞掂， 就快搞掂噶啦。系咁啊，交通上面朝头早大致唔错啦。 嗯， 咁啊，但系有冇啲咩特别提一提我哋咧？ 暂时都冇啦，大家记得要留意翻个行车距离啦，唔好跟车太贴。 系咁啊，同埋踩单车嘅朋友啊。又記住戴翻個頭盔， 係啦， 啲咩燈啊、閃啊嗰啲咧，就做翻好佢啦。 係啦，咁就萬無一失啦。 係啊，我自己喺街上面咧，尋日定前日啊，咁我喺街上面見到有啲我哋叫即係送外賣嘅車手啦，咁樣單車嘅，咁喺街上面咧，咁佢亦都冇戴頭盔嘅，咁但係佢踩緊單車。咁我亦都見到有執法人員咧係截停咗佢，咁啊要身份證登記，咁最後係點？咁我亦都冇特別多事啦。咁我淨係見到佢係即係執法人員係叫停咗佢，咁亦都佢又攞到身份證出嚟咁樣。咁所以如果大家諗住喂呢個係我職業嚟嘅，咁你就更加要做好嗰個嘅保護自己嘅措施，保護自己之餘，保護埋自己嘅荷包。 冇错， 系啦，咁啊，千祈唔好俾即系生命又唔好受到损害，银包又唔好咁样，因为自己大意或者罔顾安全、罔顾法纪又罚钱咁啊，咪唔好咯。 系啊，冇错， 系啦。好，咁有一个嘅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 ，Jessica 如果同我哋先睇睇啦噃。 好啊，咁提翻大家啦，啱啱咧油麻地众芳街去翻渡船街方向嘅水管爆裂咧，依家咧已经整好噶啦，咁快线咧之前封咗啦，依家咧已经重开翻啦。 系，咁啊，好啦， 好消息， 好消息啦，仲有啲咩消息同我哋讲下？ 好。大家知唔知道，即系依家九巴有电动巴士啦？ 系啊， 大家知噶啦，系有冇搭过？ 我未 啊，其實下低7號有一架，我記得樂富嗰度， 好似係啊，係 啊， 係啊， 我反而我因為我行經樂富嘅時候咧，我有見過嗰巴士行過嘅， 其實佢同一般嘅電動車都係即係私家車嘅電動車咧，咁、當然係冇排污啦。另外就係佢嗰個聲音咧，其實係差唔多嘅。不过佢大声少少，即系佢咦个声咧，会比普通私家车咧系大声少少嘅。咁、但系我觉得其实我想坐，但系我冇乜机会坐到嗰架车咯。有阵时难得坐呢一个号码嘅巴士路线咧，哎呀，佢又第二架嚟，激死我啊！我又唔想特登喺度等，我唔知等几多架噶嘛。 系啊，咁你依家除咗九巴啦，即系应用即系叫做配合翻依家所谓嘅环保啦，咁就有呢个电动巴士啦。咁之后城巴咧有个氢能巴士。 哦，系、哦，我都听我哋成功大学嗰个专家咧，阿李耀培 Ringo 咧讲过。咁之前有睇新闻，有都见过啦。特首都有去坐噶嘛，记得。嗰、那個城巴嗰個試車， 係啊，係啦。咁咧、下個月咧，佢哋就開始投入服務啦。 我正式營運噶啦，嗰個巴士。 其實係噶、哦，都應該開始量產緊噶啦。 係啊， 係啊。咁咧聽講啦嚇，呢一個嘅續航力咧，量產型巴士啦，當然唔係講緊呢個 sample 版噶啦。咁、咧就可以媲美呢個柴油巴士。點解咧？因為佢嘅加輕時間咧，大概10-15分鐘到啦，就可以咧為成個車身咧補滿呢個嘅能源啊、就比電動巴士插電咧更加快。咁呢一個續航力咧，即係插完呢10-15分鐘。佢預計可以適用在行駛大部分的路線，甚至可以滿足到每日的營運需要的。是啦，冇錯。我覺得其實你差10-15分鐘就可以行成日噶咯喎， 系咯，咁就算你好、你唔差滿嘅，我當你繁忙時間，其實佢都應該係夠 run 噶啦。不過咧，佢喺佢哋自己個加興站入邊咧，我記得城巴好似有一個加興站嘅，咁呢個加興站咧，咁佢就加興嘅時間，而其實如果10-15分鐘。佢家架車肯耐等耐少少，其實都已經喺個埋站個位已經加得曬咯。我諗以後都係大趨勢嚟嘅，即係無論係電定還是輕，即係一啲環保能源咧，佢哋如果能夠喺個站頭嗰度已經係做到叉電嘅話咧，就唔需要特別再翻廠，可以令到佢哋嗰個巴士嗰個營運嘅時間咧，佢調配更加方便同快捷啦。 冇錯，我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大趨勢啦。咁可能都即係同大家即係叫做解釋翻啦，呢個氫能究竟係乜嘢啦？可能有啲聽眾朋友未必會知道。咁就揾過啦。其實氫能咧，佢喺能量轉換嘅過程咧，係淨係產生水分嘅啫。 係。 咁咧就唔需要即係好似依家嘅柴油巴士咁樣啦，要去產生一啲嘅碳排放啦，咁所以咧，佢咧就系一个环保能源嘅其中一种啦，咁就唔会造成呢个环境污染嘅问题嘅，咁所以咧呢一个其实都几好，唔系净系得电嘅其中一个，即系得一个解决方案，原来有其他嘅能源其实都可以应用到呢一个嘅交通啊或者生活上嘅， 要有多啲选择咯，咁但系多啲选择嘅时候，我谂消费者同驾驶人士都会向到考虑。兩個都是環保能源，咁就睇下嗰個配套嘅措施啦。 冇錯， 係啦。咁如果你屋企屋苑已經有得插電嘅，咁但係你冇嗰個輕能裝置或者加輕站嘅話咧，咁你又搞唔掂。係 啊， 係啊。咁所以呢啲嘅叫做配套措施咧，咁啊真係要諗一諗，到底點樣可以令到呢啲潔淨能源喺我哋香港嗰度咧就行得好啲。 系啊， 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吓，咁希望咧呢啲嘅能源可以快啲做得好啲，咁令到我哋嘅城市更加呼吸健康， 系啦，更加环保成个环境。 冇错冇错，好，同你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Jessica， 唔该晒。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阿 Vicky 啦，早晨 Vick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我今日咧出到去咧，咦，今日个阳光好似有啲怕丑喎。 系。 哦，天咧就好似灰灰地咁样嘅，咁同埋都好似都大雾啦，都多云啦，咁就注意保暖啦。今日个地下咧就其实今日系有啲湿湿地嘅感觉嘅，但系地下又未至于话去到好湿。 哦，因为今朝好似有少少毛毛雨啊嘛，我谂我同你翻工嘅时间都有啊。 系啊，有啲毛毛雨啊，咁所以大家出门口就要小心啲啦，要保暖啦，注意。系啊，其实而家咧天气都日夜温差好大啦，特别咧有阵时可能下就劲热，但系咧朝头早起身出门口嘅时候，甚至夜晚放工翻屋企嘅时候咧，就会好冻咁样，日夜温差好大。咁其实注意保暖咧，其实都有一啲小技巧，所以今日咧就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再加上因为啲湿啊，即系今日都湿湿地嘛，又会落雨咁样。 今日嗱未系湿冻，但系湿凉。 湿凉冇错啦，就系湿凉啦。咁其实呢啲时间咧，好容易，我哋一唔小心咧。 就好容易涉親嘅。 嗯， 咁其實咧，嗱，首先今日而家係朝頭早，大家都起緊身啦。如果聽緊收音機喺張床度未起身嘅話咧，咁就要留意啦。其實原來我哋起身嘅時候咧，有好多嘢都要注意嘅。我哋有時可能啊，去到最後一分鐘或者最後一秒先起身，即刻衝出去刷牙，然之後就換衫出門口咁樣。但其實咁樣咧，系会令到我哋嘅身体咧都会有少少嘅唔同嘅影响嘅、哦。咁其实最好咧就系、是、有个小嘅口诀嘅，就系、是、起身嘅时候咧要慢热起穿行五个字嚟嘅。 吓、啊，点样慢热起穿行、啊？ 系啦， 同呢个金木水火土都不谋而合、啊，施主。 冇错啦，咁究竟系乜嘢？就等我讲解一下俾大家听啦。 好， 其实咧就系、是、当我哋起身嘅时候咧，最好前一晚瞓觉之前摆定件褛喺侧边。 嗯， 咁你一起身嘅时候，唔好即刻好快咁样就起身落床、哦。 嗯， 其实应该咧要起身嘅时候坐一坐先，坐一坐，然之后咧慢慢坐，慢慢起身。 系， 然之后咧就着翻件褛。 嗯。 然后真系咧，只脚踩实咗个地下啦，先好去行。其实点解要咁样呢？其实因为好容易咧，令到我哋嘅血液咧流出，流得唔好啊，即系运行得唔好啊，好容易咧喺呢啲咁冻嘅天气咧，都好容易令到我哋嘅血压咧有少少嘅影响咁样。咁、 哦、 所以起身嘅时候咧，要小心保注意啦。咁、 嗯、 另外就系啦，夜晚翻屋企嘅时候。大家夜晚回家的时候会不会出冻好想即刻回去冲个热水凉咁样啊？ 哦，有些人真的会、哦。 是啦，其实这个道理呢就是跟平时做完运动不要即刻冲凉咁解、 啊。 就是当我哋好冻好冻好冻在户外入到去温暖的地方的时候，可能呢就会想冲个热水凉令到自己暖返啲啦咁样。咁、 啊、 但其实呢咁样都会令到温差过大，令到我哋嘅身体嘅血管呢会扩张。 哎呀我仲成日做完运动啊，或者 冲凉 有阵时冻嘅时候呢仲即刻去冲凉，哇一淋上去正啊咁样喎、 啊。嗰下爽㗎嘛，系咪哇暖粒粒啊。但其实咁样呢好容易令到我哋嘅血管扩张，好容易呢系会引起低血压嘅。咁、 嗯、 所以大家呢就唔好觉得啊出面咁冻，今晚返屋企好冻即刻返屋企冲个热水凉咪冇事囉。咁都要注意一下，俾自己摊一摊先，返到去室内可能换个衫啊，又或者執下你个袋啊咁样。咁、 嗯、 令到自己呢个温度唔好变化得咁大。 冇 一时之间就啊又跌就即刻又冻咁样，又冻就即刻继续热咁样。 明白。 咁同埋冲完凉之后咧，都记住注意保暖啦。唔好以为咧而家开始凉凉地咧就闩实晒啲窗，其实应该咧系要保持空气流通。你点样咧都要开翻条罅啦，又或者打开一边嘅窗啦，唔好令到咧就系即系室内嘅空气咧唔能够去有一个新鲜嘅空气啊。 系。 系啦，咁所以呢亦都系如果假设你真系闩实晒啲窗呢，其实都会好容易令到我哋嘅心血管嘅疾病呢好容易有一个急性嘅发作。咁所以大家都要保持啦室内嘅空气流通，咁呢就唔好呢就系闩实晒个窗咁样啦。 明白晒，咁呢啲即系冲凉 ABC 啊，咁大家呢即系温故知新啦，留意一下啦。好，唔该晒你先返入嚟啦，唔好冷亲。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呢，初时大致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系较低，所以可能都有啲灰蒙蒙嘅感觉吓。有一两阵嘅雨嘅，咁啊稍后渐转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4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风，咁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明日天晴干燥，啊早上系稍凉噶，市区最低嘅气温大概18度，新界再低几度。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周末期间云量亦都会增多噶。今日睇翻啦，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另外见到即系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咧，星期六日啊呢啲咁嘅时间咧，亦都开始咧真系天文台所讲嘅会有啲骤雨噶啦。咁啊，大家咧就密切留意住天气变化。今日朝头早先唔好咁容易冷亲。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嚟到晨光大学啦，咁啊电话旁边咧，咁啊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我哋嘅注册中医师啊 Tracy 啊，咁啊 Tracy 咧就何少廷医师嚟嘅，早晨， 早晨 Tracy， 早晨，大家好。 咁我成日细个嘅时候咧，好笑，食饭嘅时候啦，咁有阵时偷睇阿妈嗰张有个食物表嘅，佢食物表咧就好得意嘅，就话唔知呢个食物就再加嗰个食材咧中毒，呢个食材又再加嗰样嘅味道中毒咁样嘅。 咁我突然真係心血來潮都想問下，其實喺我哋日常生活入面呢，我哋多唔多呢啲即係嗱，我哋唔講嗰啲山埃嗰啲毒，嗰啲一定係中毒啦，唔使講㗎啦。有冇好多呢一類型其實少少少少嘅毒，其實我哋唔覺意中咗嘅呢 Tracy？ 其實嗰啲都唔可以講叫真係毒囉，講真。嗱，即係譬如好似我哋成日講話啊，食完蟹呀、啊、就唔好食啲譬如話咩刺呀嗰啲。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 或者飲好大量嘅茶嗰啲就驚話撈埋個胃會唔舒服嗰啲咁樣。係啦。咁、啊、但係其實呢啲就是很輕微的，即是我們說它會令到可能腸胃有少少不舒服啊那些，但是這些呢又算不算我真的中毒呢這樣、因為你如果真的中毒的講，你剛才講的山埃啊、可能講的什麼一氧化碳啊那些呢，其實真的會出真的會出一些很危急的狀況的嘛，是不是這樣、是啦，那我又覺得如果你說、食物的話你的量又不是太多，但是你又不會說很刻意這樣專門這樣撈那樣的話，那其實就需要太擔心嘅，咁但係當然可能有一啲人，譬如話啊，佢譬如可能有機會佢食緊譬如一啲血壓藥啊，或者一啲薄血藥啊嗰啲咁樣，咁但係佢再食某一啲食物嘅時候，可能會導致到佢嗰個藥嘅有啲反應，佢加大咗嘅，咁啊令到佢個身體出現一啲異常嘅狀況嘅，咁嗰啲就可能要小心啲咯。咁但係呢個都唔算話係真係一個毒啊！即系我哋叫做真系系啦咁样咯。 系咁有冇啲情况咧？系真系牵涉到我哋嗰啲心肝脾肺肾肠啊？原来佢哋就真系喺我哋日常生活入边唔觉意咧，令即系我哋俾佢负担多咗一啲轻微中毒，但系我哋自己又解到多唔多呢啲情况噶？ 其实都多噶，其实你就系攞三飞枝嚟讲啦。其实嗱，即系因为其实所谓嘅毒啦，其实都系一啲身体即系好似代谢唔到啊，佢即系我哋话五脏六腑佢个运作影响到佢咁样啦，咁样。咁但系通常我哋讲咧，毒咧系一个比较严重嘅状况嚟噶啦。咁你要知道就系好似譬如头先讲三飞枝，你可能食少少热气嘢啦，或者系即系嗰轮食得太多热气嘢，咁又或者系嗰轮系休息唔够嘅，令到个身体嗰个抵抗力弱咗嘅，咁都好容易会有嗰啲成日讲上火啊、热气啊嗰啲咁样噶嘛。咁其实热呢一种嘢咧，都系一种我哋中医讲嘅，即系令到身体病嘅一啲一啲因素啦，我哋叫做吓。咁、如果你话啊生痱滋系啊，咁但系生痱滋其实如果你系好轻微嘅，你自己食少啲热气嘢，嗰排食翻清淡少少，休息多少少嘅，其实嗰粒痱滋自己会好噶嘛，系咪先？其实嗰啲热就自己清咗出嚟啦，已经就吓，就自己可以平衡翻啦咁。 系咁，中医嘅角度嚟讲，点解我无端端身体上面会有咁多热嘅咧？ 身体上面咁多热咧，嗱，通常就一系你就系即系狂食一啲热气嘅食物，即系好似呢排譬如冬天咧，即系 火锅。 系啦，火锅啦、羊腩煲啊嗰啲，系啦，咁但系身体其实就唔需要补得咁犀利嘅，或者佢排唔走咁多热嘅，咁佢就会啲热就会即系积喺个身体入边啦。咁初初就叫热啦，但如果你唔理佢嘅，你有佢嘅，咁你就继续系咁餐餐都系咁食啲咁热气嘅嘢啊，又补啊又剩咁样咧，又唔瞓觉啊嗰啲咧，咁就好容易我哋早慢慢就会由本身普通嘅热咧，就真系会变咗做一种所谓嘅热毒。系啦，通常就系话我哋啲邪气，即系嗰啲热啊嗰啲咧，即系外在身体本身唔要嘅嘢，唔要咁多嘅，积得越嚟越多咧，就会叫做毒咁样啦。 哦，咁其实又有好多热毒又湿毒噶、哦，咁佢哋又系咪差唔多嘅嘢嚟噶？ 热毒就系由热就慢慢积聚咁样啦，咁其实一样嘅 concept 嘅啫。你湿嘅话咧，即系湿毒就系由湿本身初初少少湿排唔走，跟住就慢慢真系积到最后咧，就变咗做一嚿嘢叫湿毒咁样啦。 哦，咁寒毒有冇噶？我又纯粹问啫喎，呢个 寒毒其实你。如果你嚴格嚟講咧，都有嘅，但我哋就好少咁樣講嘅，係啦。 係我估嘅啫，因為真係。 咁有冇話熱毒啊、濕毒啊嗰啲咧？係咪佢飲翻啲涼茶都可以去得到嘅咧？ 如果係真係一個好大隻佬咁樣，個體質好好嘅，其實你真係飲涼茶嗰啲係可以去到嘅，即係話成日飲嗰啲咩五花茶啊、廿四味嗰啲，其實嗰啲係去熱毒嘅本身，係啦，因為其實佢入邊啲藥都係啲。成日我哋就话哦，清热解毒嘅中药嚟嘅，系啦咁样，咁佢系一啲系可以帮手去做清热啦、清热毒啊嗰啲咁样。咁但系如果你本身咧，头先讲痱滋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啦。咁你有机会系由实火引起，有机会系由虚火引起嘅。 嗯， 咁清实火嘅话咧，我哋就通常会可以饮凉茶嘅，系啦。咁但系如果你本身系虚火嗰啲咧，饮凉茶咧嗰下可能系好快又降咗落嚟，但系佢好快咧会再散。系啦，因为嗰个系从本身自己体质入边有啲，譬如啲气唔够啊，或者有啲可能系阴虚啊咁样而导致到生痱滋咧。咁嗰啲你唔调整佢嘅话咧，其实根本系处理唔到嗰个问题咯。 佢就會係咁不斷生飛枝咯。 係，咁其實照道理嚟講啦，譬如係呢啲瘡啊、飛枝啊，其實口臭都算係其中一種，因為啲太多積累咗呢啲嘅叫毒素，令到你即係身體會出現呢個情況嘅喎，算唔算咧？ 都算啦，都算啦。如果係如果你話係譬如口臭啊、口氣呢啲咧，好多時都係由同濕啊或者熱啊都有啲關係嘅，係啦。即係同個腸胃嗰個濕熱嗰度，咁所以變咗有時都係可能食嘢清淡少少啊，嗰啲要處理咗先。 咁喺我哋嘅皮膚上面有陣時會出現嗰啲譬如色斑啊、雀斑，咁嗰啲又算唔算都喺積累咗啲毒素咧喺身體上面？ 嗱，色斑、魚斑嗰啲咧有機會係濕啦，但係咧好多時咧同魚，即係我哋話血瘀啊，即係話啲血行得唔夠快係有關係嘅。咁嗰種咧嚴重嘅話，我哋都可以叫瘀毒嘅，即係又係積聚咗一段時間嘅話，係啦。咁但係嗰啲就好多時同我哋話，譬如人嘅情緒啦，我哋話個肝鬱啊，啲氣行得唔夠快，推唔喐啲血，令到啲血即係停咗喺某啲位置，形成咗啲色斑啊、雀斑啊嗰啲都會有影響嘅。 哦，因為我咧就係會有生雀斑嘅，咁所以我係咪調下我個腎就會好啲咧？ 調下腎啊，有 係咪調理下我個腎啊嘛？ 肝啦，肝會比較緊要啲啦。如果女士嚟講生啲即少少斑，咁但係當然你話著斑都有啲係同食曬太陽食曬得多都有關係啦。咁可能呢啲都要出門口嘅時候做下防曬都好緊要嘅。 係咁啊，如果從中醫角度嚟講，我長期有啲即係叫輕微嘅毒啦，即係濕毒啊、熱毒啊嗰啲毒喺曬身體入邊嘅話，我又唔去正面處理佢嘅話，長遠嚟講會唔會影響我身體嗰個機能嘅健康情況㗎？ 當然會啦，因為其實呢我哋成日講頭先講嗰啲咩斑啊、飛枝啊，或者係頭先講嗰啲口氣嘅問題呢，其實都係啲身體警號嚟嘅。我哋成日都話呢，即係我哋中醫睇，即係我哋話去睇症嘅時候呢，我哋都冇話啊有啲去 scan 啊咁樣，或者可能去西醫去做好多檢查啦。其實好多時就係身體入面嘅一啲變化，譬如有啲濕啊、熱啊積咗喺度嘅時候，佢會喺出面表現到俾我哋睇嘅。咁所以點解我哋可以推翻轉頭就係、你身體入面有啲你濕氣重啦，或者係你而家熱毒比較犀利啦，咁樣係咪？咁如果即係身體已經開始有啲警號俾你啦，即係有啲症狀走咗出嚟嘅時候咧，其實身體已經要開始叫你，你要快啲處理啦，咁樣要提你啦。咁如果你唔處理嘅話咧，就會長遠落去就係頭先講啦，形成咗一啲好似毒咁樣啦，咁樣嘅嘢啦。咁然之後我哋身體咧就開始五臟六腑就會失衡咧，開始就嗰即係如果呢個時間越嚟越長，或者嗰個症狀越嚟越重嘅話咧，嗰個治療嘅時間就會越嚟越耐咯。我哋叫做 咁所以咧有陣時啊，我哋身體上面如果出現啲咩生飛枝啊，發覺自己點解講嘢呢排把口臭咗咁多嘅咧，係真係口氣嗰啲啊嚇，係啊，咁啊呢啲都係要需要留意啊嚇。咁可能我哋身體上面咧有啲嘅需要調整一下，又或者係需要揾啲中醫固本培元一下，咁啊進補下又好，或者誒虛不受補嘅，你又睇下點樣做翻多啲運動啊，令到血氣行得翻正常啲，咁啊嗰啲問題都應該可以迎刃而解嘅啦嚇。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Tracy， 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 好，拜拜。 哇！我咪约咗你12月10日星期日去行山嘅，我都系唔去啦。嗰日区议会选举投票日啊， 你咪投完票先至去行山咯。 唔得啊，我惊太多人要等好耐啊。 唔使惊，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站嘅预计轮候时间资料会喺投票当日喺投票站外同埋选举专用网站展示，而且由上昼8:30到晚10:30都可以投噶。 啊？咁使唔使带好多嘢噶？ 你只系要记得带身份证就得啦。 我系话行山使唔使带好多嘢啊？我决定同你一齐去投票，之后去行山啦。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同英国外相卡梅伦通电话。王毅话：中英互为发展机遇，希望英方树立正确对华认知，把握好中英关系发展的大方向。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和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中英要保持沟通和对话，加强协调，深化合作。卡梅伦说，英中接触合作符合双方利益，英方致力于发展对华关系，期待中方在国际地区问题上和英方发挥更大作用。 英国最高法院上个月裁定，将非法移民移送到卢旺达的计划可能违反国际人权法之后，两国政府再就移送非法移民签署新条约。英国内政大臣奇泽明星期二前往基加利，同卢旺达外长比鲁塔签署新条约。英国政府话，新条约确保移送到卢旺达的非法移民不会被驱逐到令他们生命和自由受威胁的国家，并且会设立新的上诉机构，由多个国家的法官审理个别案件。奇扎明认为新条约已经解决最高法院之前的忧虑，希望计划能够迅速展开。欧盟委员会负责内部事务的委员约翰松警告说，随着以巴冲突越演越烈，圣诞节期间欧盟国家将会面临巨大的安全风险。约翰松在布鲁塞尔参加欧盟司法与内政部长会议之前说，随着以巴冲突加剧，并且在社会造成两极分化，欧盟国家在即将到来的假期面临巨大的恐怖袭击风险。他又说，这项评估是基于欧盟部分成员国的高反恐安全警戒级别，针对穆斯林群体的仇恨言论和反犹主义言论明显上升，以及比利时和法国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大致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有一两阵雨，稍后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夜北风。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云量增多。而家22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ssica 同大家先讲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依家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而西行过海就排到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依家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去到佛光街桥底。而东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路入口依家龙尾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排到碧街。另外，清水湾道落翻坪石方向，依家龙尾排到圣若瑟英文中学。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仲有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排到沙田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呢份幸福俾有需要嘅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二台话你知， 你电话响紧，你唔听嘅？ 个电话号码我都唔识嘅，仲要系用即时通讯软件打嚟，咁古怪，唔听啦。 而家多咗来历不明嘅来电，甚至系视像通话，真系应该避免接听噶。或者你可以好似我咁，开启即时通讯软件嘅自动拒接不明来电功能，减少呢啲情况出现。 唔知多咗来电啊！我仲有成日俾嗰啲陌生人咧加咗入去嗰啲奇怪嘅群组啊！ 咁嘅情况啊，你可以拣退出、封锁同埋举报嗰啲群组。你仲可以喺私隐设置嗰度设定边个先可以将你加入群组。 咁都好，等我即刻设定先。咦， 我姨咧啱啱发信息俾我，话佢有急事叫我过10,000蚊俾佢，又会咁突然嘅？ 收到呢啲咁唔寻常嘅信息，特别系涉及金钱，要求提供个人或者敏感资料嘅话，我哋应该先停止对话，然后打个电话确认一下系咪真系佢本人揾你，定系佢嘅账户已经俾不法分子骑劫咗，冒认佢问你借钱，要小心啊！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天怡播成。 台话你知， 国剧八三零公造迪丽热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我要搞清楚，你同钱天心死心塌地咁去维护嘅嗰个主脑，佢到底系乜嘢来头？ 有啲事你唔应该知道。 赵启海自首又系咪咁简单呢？系咪李儿堂口中佢真系有人要维护呢？ 国剧八三零公造。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同心一个香港，同享一片安康，如流阳光，是不屈不挠的绽放，彼此相守。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7:38，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早晨各位 ，hello 小范， 早晨早晨早晨嘉明， 早晨啊 Vicky， 早晨啊各位嘅晨光听众朋友啊，哇，我想话咧小范啊，我好唔开心啊，撞你唔到啊，上个周末 系， 系啊， 呢度、去嗰度去，不过人又多啦， 直播室以外可唔可以同你玩一阵呢？ 系，唔紧要，其他 event 我哋继续玩， 唔系，不过其实个 line up 咧本身都分咗两日噶啦， 即系总共三日啦，其实， 小范就呢个J Pop 啊嘛，系咪先？所以阿 You Are Sobi 咧就第一二日出现啦。咁你中意嘅欧西流行曲咧，就 是、 最后一日先出现。咁如果你话喂中意听阿窦靖童啊，即系王菲嘅阿乖女咧，唱呢个大开眼界咧，都系最后一日。 哇，个反应都好好、 啊， 真系。 唔系本身佢喺三国音乐入边个 ranking 都好高，其实好多人好中意听窦靖童唱歌嘅，佢亦都系一位嘅国际巨星啦。好早已经凭住呢个平台而跳弹啦。咁呢个平台都有好处嘅，你见到之前 Taylor Swift 即系同佢一路喺度拗数拗数，咁依家真系拗拗下公平咁样去分账咧。Taylor Swift 成为咗今年年度赚钱最多嘅歌手。 系啊，除咗佢有演唱会之外啦，当然佢另外亦都出咗一只佢自己版本嘅新唱片啦。都是舊歌重唱咁樣啦。 Oxford 定係哈佛有科係讀 Taylor Swift 嘅，係 啊係啊，新開 嘅，好多人報。 應該佢出年個學期就有啦， 係咪 啊？連佢嘅粉絲們 Swiftie 都成為咗今年呢一本電字典入邊嘅其中一個新字啦。 係，不過最勁嗰個新字係 Wiz。 即系 charisma 啊嘛， 系 代表 先 系啦，原来代表 咁用嘅， 代表魅力啊 ，charisma 年度嘅新字啊，呢个字本身都想开15分钟同你讲，不过算啦，我哋快速将啲资讯推送俾听众朋友啦， 真系分分秒秒都系好多好多嘅资讯啊吓，咁啊今次咧回带翻大家去到上个周末啦，咁其实出席喺呢一个中环海滨举行嘅一个户外香港其中一个最盛大嘅音乐节咧，都开心嘅，始终今年一年玩两次咧，咁。 所以感觉上都觉得咦又嚟咯咁。 系，同埋大家咧投入音乐节嗰个感觉咧，即系由以前啱啱即系就算十几年前有啲简单嘅音乐节开始啦、 嗯， 我发觉嗰阵时咧，大家会系收敛少少嘅，会系静少少嘅，未系好投入嘅。 系 咁，不过咧系近呢几年嘅话咧，真系可能三四五年咧，其实都已经系好投入啊，同埋嗰个气氛咧，绝对唔会比外国嘅差，亦都越嚟越吸引得到咧，有好多外国游客嚟香港，系、嗯、愿意一齐 join 呢一类型嘅音乐节啦。 感觉上咧，大家识玩咗， 系啦。 除咗咧作为点样去做观众，我识得点样去投入之外咧、嗯，主办单位亦都系越嚟试新嘢啦。 系， 我见到往年就可能多翻少少系唔同嘅种类嘅一啲饮饮食食嘅东西，咁、 嗯、 所以摊档类咧主要都系俾大家排队去到买嘢饮买嘢食嘅啫，又或者买下啲纪念品啊咁样样，都系基本你去演唱会都会做得到嘅事。但譬如话今年开始咧，都见得到佢有翻啲市集式嘅东西，咁、 嗯、 就变咗摊位嘅选择上面咧，除咗会多翻啲小朋友嘅元素之外啦，啲手工嘅制作品啊，又甚至乎系支持下啲本地嘅原创创作咧、嗯，都多咗好多唔同嘅空间。 喂，歌手嗰啲 souvenir 都简直卖断市喎， 系 噶，一见到佢嘅时候，即系嗰啲人气歌手，你简直嗰条队咧。哇！你真系见到啲人货金啊，毫不犹豫啊， 系啊，都好夸张。即系你成日延伸讨论多少少啦。其实个音乐盛会嘅一啲产业链咧、 嗯， 其实真系好值得政府方面去推广。你见啲立法会议员都喺度不断催促紧，喂，真系要啲大明星嚟香港，喂开 show。你谂下我先讲小白负责范畴，譬如 You Are Sobi 咁样啦、 嗯。 你谂下周边嘅产品卖多几多， 即系 嚟一嚟香港。 其实佢啱啱开 show 之前咧、嗯、几小时，即系佢哋系列嘅 souvenir 都已经见到排晒队，同埋好快速就已经卖晒。咁所以即系见到嗰个歌手嘅魅力，同埋因为大家买完之后咧，成日谂就系、是嗯、我跟住我咪睇到佢咯，跟住我咪可以将佢嘅嘢放喺自己身上面，跟住我咪更加投入同埋更加开心咯。 我着住佢件 T 恤，然之后唱埋佢嘅歌。系咪更加开心先？ 系啦，咁譬如啲外国好多就我中意攞埋佢款式嘅毛巾，你知道毛巾有好多嘢玩噶啦，又可以抹汗，又可以揈下咁样，咁所以就大家即系好容易就可以投入到自己嗰个音乐嘅气氛入边咯。 同埋个点击都会多啲。你谂下，即系譬如我而家揸电能车咧，咁佢 default 咗有个串流音乐平台啊嘛。其实佢日本歌嗰个推送都已经系 Uwasobi 嘅、 嗯， 可能某几只歌或者祝福咁样。咁啊，喂，呢啲可能我平时都未必会听嘅歌，跟住就可能。近排可能有啲 AI 人工智能之类啲香港人点解我近排听窦靖童啊，听呢、這个Uwasobi 或者听你嗰个咩 Swae Lee 系我都唔识啊，那个 Swae Lee 佢竟然弹出嚟 系啊， 介绍我听 AI 真系叻过我哋， 跟住咧我一路听啊，有好似。好 hip hop， 好型嘅音乐，系咪啊？ 嗱，又咁嘅，净系纯粹讲今年呢一个嘅音乐节啦，都难做嘅。 系 佢最困难嘅地方咧，就系佢第一次公布咗唔同阶段嘅一啲演出人物啦。咁第一转嘅时候咧，就见得到有好多香港，即系可能系讲紧九十年代嘅朋友仔咧，会觉得哇，终于有机会可以人生睇一次 pop 啦，咁样，即系始终系以前曾经追过 Britpop 嗰一类嘅朋友先至会可能记得啊，又甚至乎自己以前都系玩一啲比较另类摇滚嘅朋友。就會覺得哇！你又即個上 上 神台位嘅一隊樂隊，終於可以有機會喺佢哋即係未退休之前睇到佢哋一次現場演出咁樣樣。咁所以有一班係嗰一邊嘅粉絲啦。咁但係同時之間咧，後生少少嘅朋友就可能追啲細節啦。細節當中有啲乜嘢唔係擺喺最嬲尾完場做殺科嗰一啲嘅朋友仔，譬如話有 Tone Shanai 啦，呢一位嘅女歌手，其實佢都真係好多 Dance Monkey 嗰類嘅熱門作品嘅。咁但係如果你唔係細心去攆嗰一個嘅海報嘅，话咧未必留意到佢个名 字， 又或者之前有 放大啲咧， 系啦，有广告歌嘅人物Tom Grennan 咧，其实佢都嚟到香港嘅，不过佢实在有啲忙，所以都唔肯做嘢，但佢都有唱到， 系有唱歌，不过唔肯做嘢，即系唔肯叫做喺后台同大家做下访问咁、 啊、 有啲歌手系嘅，佢嚟香港咧就中意，我情愿喺条街嗰度行下，搵下啲灵感，感受下香港嘅气氛，都好过走去做个访问。 唔系，因为有时啲音乐节都系嘅，讲真的，你夹埋啲band 头 band 尾，即系换 jazz 线啊， 系啦， 即系换自己嘅。古老啊，嗰啲情況其實真唱唱到二十分鐘到啫嘛。 有心話乎佢哋自己本身想專注翻喺個演出度啦，咁都可能唔想其他嘅傳媒去採訪得佢太密咁樣樣，都明白嘅。咁、又或者係哇，以前又係咧，我哋即係講緊打碟年代啦，即係又係九十年代、 2000年代頭嘅 時候 啦。打碟嘅係 Darren Emerson 嚟到香港，即係做一次即係户外嘅一個，即係你當係 disco show 咁樣先算啦。咁、又係一件事嚟嘅，即係以前你會聽開嗰啲所謂嘅雜感碟，Ministry of Sound 啊。 Oh。 嗰一批嘅話咧，你又覺得哇 ，Darren Emerson 嚟香港，我又要去睇一睇。 係啊， 係 啊， 係 啊。 咁但係有好多嘅朋友就覺得，哎呀，但係 Joji 嚟唔到，或者 David 嚟唔到，呢啲都係本身好多期望嘅朋友。咁各種原因嚟唔到嘅時候，咁究竟主辦單位點算咧？點去填滿咗呢一班嘅朋友？佢哋原本諗住買飛去睇嗰個嘅時段咧， 係係 咁啱得咁巧。話説就係上個星期有一個大型嘅呢一個國際時裝 show 擺喺香港尖沙咀嗰邊海旁做， 叫埋 Pharrell 嚟 係嘛？係啦，會唔會係原本想揾 Pharrell， 但係 Pharrell 唔唱啊？咁但係隨團嘅咧就係有呢一位年僅30歲但係紅到不得了嘅 Sway Lee。咁呢一位嘅美國 rapper 其實點解佢會當紅咧？就因為睇呢一個嘅豬豬俠嗰套戲咧，有一隻好紅嘅 Sunflower 就係佢入去唱噶啦。咁另外咧，其實今次行呢一個嘅時裝 show 咧，有一首全新嘅歌曲就係俾阿 Pharrell 攞咗嚟用主打歌做宣傳，今日都係用佢嘅呢一首歌咧，就其實完全未正式公開去到官方推出嚟嘅。咁但係佢都喺我哋香港中環嘅呢個舞台上面咧，俾大家率先全首聽曬咁滯。咁所以呢啲嘅熱點就覺得幾 識做 PR， 你睇下。 我有陣時喺度諗咧，即係你一開始未講話，可能有啲聽 Indie Band 嘅，哇，九十年代有冇機會人生最後一次睇咧？咁我都喺度諗自己有冇機會再睇多一次 Pharrell William 喺度 rap 咧？ 佢仲會唔會出嚟唱 咧？其實即係我好記得嗰陣時有個猿人品牌嘅 show 咧，未有 Kanye West 啊，跟住有 Pharrell 啊，咁啊有啲衫嘅聯成咧，跟住就有試過一個 show 咁樣啦。好似呢個都已經成為佢哋最後一次喺香港嘅一個演出啦，嗰陣時係嘛 ？Strong 搞嘅咧，嗰陣時 Kanye West， 依家仲 rap 唔 rap 嘅？我想問 Kanye， 佢都 rap 嘅，唔同 rap 法啦， 就 rap 人哋係嘛？專係專係講人哋，同埋話 Taylor Swift 唔好係咪？ 同埋佢會繼續數自己嘅前妻咯，阿 Ye 啊，係咁，但係咧，其實即係講開做呢啲户外 show 啦，最開心嘅一樣嘢咧，就係講真，就算你唔完全認識你喺海報上面見到或者你知道會嚟緊做演出嘅朋友，最大驚喜咧就係當你去到。游走在这个空间当中的时候有些新发现。无论是新的一些你之前未见过的本地品牌摆了一个档底又好，又甚至乎是经过一个舞台你原本没想着去看它做演出的，但是原来咦 ,OK,、变成了你现在最新的新宠。其实这些的惊喜发觉才是觉得去音乐节最好最大的地方。 这个小白又可以分享一下，日本有些音乐节都是由西台唱到大台。 是啊是啊是啊。他们那个音乐节的玩法我曾经去过一个在海滩的。真係海邊嘅，香港都有應該有類似嘅。咁佢嗰個海灘，不過人哋嘅海灘真係有好多個除咗個主除咗主台之外，仲有好多細嘅海灘都係側邊，因為人哋即係地方真係大啦。咁佢大嘅海灘就搭咗個主台，細嘅海灘就搭啲細嘅台。咁你就變咗咧，喺一日入邊咧，你真係一場一個門券入到入去咧，你係自由嘅，你可以去大台睇，可以細台玩，去細台玩。咁同埋有好多唔同嘅食物啦、玩法啦，有啲朋友可能烹啲嘅，或者係。disco 啲嘅，咁你就去嗰一邊，咁嗰邊係真係全部變咗泥漿嘅，有泥漿嘅，跟住你可能會，我想睇啲 pop 少少嘅，咁去翻個 main stage 嗰度咧，咁又可以有啲好主流嘅音樂，咁嗰啲真係好似一啲我哋平時，譬如九展一啲大型嘅演唱會咁樣嘅，咁佢入場嘅人數咧，人哋都講緊都係幾千嘅，咁所以嗰個嘅魅力咧都相當之大啊，咁我成日都覺得香港係嘅，如果能夠做多啲唔同類型嘅音樂節咧，係可以吸引到好多外國人嚟香港，同埋我哋自己都開心啦。因为我哋个音乐节越嚟越好咧，就越嚟越多即系出色嘅外国歌手去嚟香港， 啊、 即系譬如都系，譬如我头先有提过 Yoasobi。有 Sobi 紅咗幾年，即係真係幾年嘅啫。而佢一出道就已經紅，佢哋自己都估唔到。即係問佢你咁犀利嘅，喺我哋自己都估唔到咁紅嘅咁樣。咁佢哋就可以咁短嘅時間咁紅，亦都嚟到香港咧。其實係好多樂迷嘅福利嚟㗎。 佢開始用翻天空海闊個聲去講翻嗰啲日本嗰啲、 啊。我中意啊！ 嗱、啊，即係其實咧，除咗往後有好多唔同嘅 show 啦，咁我知道有個電單車品牌咧嚟緊都有個新嘅 line up 嘅，好似有啲南韓嘅韓星啦。都好大隻嗰啲人咧，都會嚟香港啊嚇咁樣。咁究竟係邊個咧？咁自己睇下啲 line up 啦。不過即係今個禮拜重中之重，梗係選舉啦。 係啊，都好多同即係現場演出好有關係嘅一啲熱門嘅一啲門券咧，今日就會正式派發啦。講緊係乜嘢嘢咧？因為今個星期六啦，政府舉辦選區繽紛日啦。咁其實星期六當晚嘅7:00至到10:00咧，喺西九文化區公園就會有一個超級大型嘅户外音樂會，就係、是、共建美好社區大匯演嘅。咁門券方面咧，今日嘅晏晝1:00喺20間民政諮詢中心咧就會向大家派發啦，總共4000張噶，睇下你有冇興趣去睇一睇啊！ on my list. It's the time of the year when I miss you the most. Sitting next to the fire, the mistletoe. I should be feeling a chill while I'm holding you close. Singing carols and drinking cocoa. All the snow outside is falling. I'm here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It's all I want this year. This ends to make my wish come true. There's only one thing on my list. To have my baby over Christmas. This ends, there's nothing I won't do. I don't need a lot, just one wish. Bring my baby. On the tree should be jolly in here when sleigh bells ring. So I dream and I hope, wishing back Christmas Eve. We'll be happy and you're here with me. All the snow outside is falling. I'm here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It's all I want this year. This is to make my wish come true. There's only one thing on my list. I want my baby. 圣诞歌噶，包括有佢哋系 One Republic， 听过有全新作品《Dear Santa》。 晨光第一线 ，Vicky， 听完只咁开心、咁舒服、咁轻松嘅 Christmas song 之后咧，嗱就快到圣诞节啦，系咪？咁、其实咧又会有做冬咯，亦都好快咧就到一月一啦。有冇谂过去为自己嘅屋企，诶嚟翻个少少嘅转变咧？ 搬屋咯。 系喎，直头搬屋， 系喎，你系喎，嘉明系直头搬屋喎， 系咪依家搬紧啊？我想问， 未，我谂住过埋新年先至， 过埋农历新年，过埋农历新年，一月一号， 一月一号， 一月一号啫，农历新年就入咗伙，到时嚟闹话我间屋下， 好啊，好啊， 好啊， 你嗰啲贵人到此啊，本该都系旺地嚟啦，我哋去偷你光， 唔好咁讲， 摸下先嘅， 呢啲客套词语。我十八岁就已经识噶啦， 所以 考我唔到啊！ 呢轮望到咧，欧哥真系犀利。 我换啊，换咩啦？换咗，我想架车整镀膜咯。 哦，镀膜真系有层膜喺面嗰啲啊？ 系啊，好似你做 facial 咁咯。咁系咪易啲理解？我见你又唔系好明，系啊。咁啊，好似女士拉面皮咁咯。系啊，紧致啲咯架车， 又少啲刮花咁样咯。 少啲刮花，唔系锡住嚟用啊。因为琴日有个朋友突然间同我讲啊嘛，话喂，其实你架车新买翻嚟咧，而家你唔好好爱锡嘅咁样。 你唔爱锡佢咩？ 系我真系唔爱锡，我平时都好少爱锡。一样嘢，佢望住架车五秒，系嘅，我应该对你好啲嘅，系我应该对你好啲啊，唔系唯一想做呢一样新嘢咯。够唔够新啊？咁样 够唔够新啊？可以再新啲咯，或者就换下颜色咁样啦。 颜色 就 换过咯， 系 啊， 再换下咯。 我旧时唔用红色嘅，我依家用红色嘅咯，好大胆嘅。 好大胆， 其 实 红色都真系几大胆嘅，揸出马路。 系啊， 个个都会望我自己。 啲人截我咯，以为的士，咪讲笑啫，讲笑啊，搞下 get 啫，搞下 get 啫，搞下 get 啫。点啊？今年兴咩色啊 ，Vicky？ 系啦，其实今年兴咩 息咧，首先问下嘉明先，就快搬啦。有冇谂过你嘅新屋里面，会唔会有一啲大胆嘅颜色元素喺入边？又或者嗱，其实最令到人哋去一间屋、最容易感受到嘅第一下就系你大门嘅颜色啦，系咪、 哦？ 有冇谂过嗰度大门系咩颜色？定系而家已经知咗噶啦？ 我都知道，但我又冇谂过特别去将佢转第只色、啊。 咁系咩色嚟嘅咧？ 好基本嗰啲深啡色咯， 深啡色。嗱、其实点解会问颜色上面嘅嘢咧？原来咧， 睇嚟我哋头先系咁讲都讲唔中你心水嘅颜色、啊，所以你系咁问咯。 系咩？ 最后发现，你心水嘅颜色其实今日系湖水蓝啊！你冇人讲中咁样系嘛？ 嗱，因为今出年啊，应该话系2024年咧，会有十种嘅颜色会大流行。咁我就拣咗几种咧，系、觉得咦冇谂过。 唔好用大流行，用流行好啦。 哦， 大流行咧， 好似感冒咁。 唉，pandemic 啊，好唔开心啊！千祈唔好用翻流行好啦。 系啦， 今期流行啊， 出年流行啊。咁究竟系啲咩颜色咧？嗱，因为就快开 party 啦，可能都会想喺屋企里面，无论系大门又好，或者你嘅墙壁又好，甚至系添置一啲嘅新嘅家私都好，都可以参考一下嘅。咁呢个调查系嚟自边度嘅咧？就系嚟自美国嘅一个买卖租屋买卖嘅平台啦，咁佢哋咧就去了解啊，究竟啲人会即系分析佢哋点解第一时间会买呢间屋咧，而多数嗰个嘅门嘅颜色系啲乜嘢咧？再加埋就系嚟紧就唔系嚟紧，系已经有咗噶啦，就系呢个网上搜寻器热门嘅颜色嘅程度嚟到去得出2024年究竟流行啲乜嘢颜色咧？咁首先咧，第一种就系、有冇睇过 Friends 啊？ 有 Friends 嘅紫色， 都睇过一集啦。 永恒你嘅 Friends 系真情咁，你一集都冇睇过，你讲过去有几集啫 ？Friends 嗰 有十季，我睇晒第二次同睇咯，已经 okay, 好叻啦， 好中意睇， 好挂住 Matthew Perry 啊， 系啊， 好可惜， 冷静啲，冷静啲， 系啦， 有冇睇过 Friends 系代表咩颜色啊？真 系 好难估啊！ 嗰道门 系啦，佢嗰道门系咩色啊？ 紫紫蓝蓝咁样， 紫紫蓝蓝，冇错，佢竟然系有一种柔和嘅淡紫，比佢浅少少嘅，比 Friends 嗰道门浅少少嘅淡紫色咧，系原来最近咧系好流行嘅颜色嚟嘅。嗱，呢个我真系咧谂唔到嘅。佢系上咗呢一个网上搜寻器咧，佢嘅增加嗰个程度啊，大家搜寻咧系271% 嘅，系增加咗。 哇，两倍几？ 系啊，即系其实以前可能大家冇乜去点样去搜寻呢只颜色，即系紫色对于大家嚟讲，可能都系。即系上咗年纪嘅女士啦，会比较喜欢噶嘛，系咪噶？ 我承认我中意紫色噶，但系 我呢啲好襟捞啊嘛，上咗年纪嘅女士即系我最嘅顾客嘅蕴含嘅 来源 啦，最系啊，同埋本身支持我日日睇咗财经台网上嗰啲，全部都系啲师奶股神嚟啊，全部都锡我， 冇贬义嘅。咁因为咧，年轻嗰啲都系而家嘅年轻人系多数。中意啲比較 dark 啲嘅顏色啊，即係冇咁 pink 啊。pink 咧就係會比較係我而家自己都係嘅，開始中意翻啲粉紅色嘅，淡淡嘅粉紅色嘅，係啦係啦。咁咧就係原來咧呢一種嘅顏色點解會令到大家好似會好想中意咁樣咧？ 哦，呢個係最勁啊！呢個淡紫 係啊，冇錯，就係咧原來有一種温馨啦，有明亮啦，亦都可以散發。个人特色， 喂，讲多两种颜色嚟听下先。 冇错啦，之后咧就系有呢一个麻麻嘅宝石绿啊，即系好似一啲翡翠绿咁样。咁呢一个咧都系真系荣登咗咧，系增加咗86% 同89% 嘅，喺两个唔同嘅网上平台里面，咁就系亦都系一啲大胆啲嘅颜色啦。咁令到人哋就系觉得，都系有一种柔和嘅感觉之余咧，仲有一啲跳脱嘅感觉添。咁跟住之后咧，呢一只颜色咧就系我屋企嘅颜色嚟噶，就系呢一个海军蓝色，海军蓝即系好似我哋冬天一啲宝蓝色嘅校褛，但系就鲜色啲嘅， 即系棉蓝色， 系啦，但系就鲜色啲嘅。咁呢一只色咧都系带点中性，都系多人去搜寻嘅。 留意翻个海军系美国海军啊，每一个国家嘅海军嘅颜色都唔同嘅， 系嘅， 有少少唔同啦，一定 海蓝色嘅鲜色啲嘅。最后一只就系呢一只柠檬黄色啊，都系一啲鲜艳嘅颜色。咁所以如果你想改换一下自己屋企入面一啲风格啊，颜色上面咧都可以参。参考下噃。 一支心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睇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啊！ 早晨，早晨， 早晨啊！睇到咧，恒指咧三日啊累跌咗咧715点啦，创咗13个月嘅低位啦，亦都去到年内嘅低位啦，咁啊！港股嘅市值亦都啊一落千丈啊吓，咁啊跌穿咗30万亿嘅关口啊，真系难搞少少。记得礼拜日啊，即系同 Kenny 我哋股票分析师会烧嘢食，系咪收炉啦？港股要交俾你去讲下啦，好吗？唔该。 啊，真系咧，港股真系令人哋头赤啊，头痛啦。咁啊，头先都提到啦，就系嗰个。30万亿嘅 market cap 嗰个情况啦，其实就之前港股方面咧都系30几万亿嘅 market cap 咧都停留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噶啦。咁啊喺呢个咩概念咧？呢、這个就讲紧我哋嗰个系 P/E 系讲紧要系10倍到嘅啫。其实就咁啊，基本上如果你话喺翻呢个咁嘅估值嘅话咧，其实都系一个历史性嘅低估值嚟嘅，接近。咁究竟系咪要咁低估值咧？嗱，呢个一个系。都幾奇怪的現象而家出現了。咁如果你話通常咧低估值嘅，通常我哋就會覺得係嗰、那個嚟緊嘅盈利增長方面咧就係、是、不理想，甚至乎會倒退，咁先至會有一個低估值噶嘛。咁、但係一般咧，你見到坊間好多嘅即係分析或者係啲預測都係啦。其實出年咧嗰、那個恆指嘅 earn per share 咧係增長嘅喎，係增長一個係低雙位數字嘅喎。咁喺個盈利增長嘅情況之下咧，那個估值反而倒翻轉頭，仲要行翻一個向下嘅話咧，咁呢個就其實一個都幾奇怪嘅現象嚟嘅。咁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咧？咁我相信就其實我哋大節目都反覆嘅講啦。就而家港股方面咧，嗰、那個啲評估嘅睇法咧，就唔係淨係睇嗰個經濟同埋企業盈利增長咁簡單啦。當中涉及咗好多咧，就係嗰個係政治因素啊，或者所謂嘅 country risk 嘅問題，咁所以變咗你見到咧好多嘅外國嘅投資者或者啲基金經理都係啦，佢哋而家投資策略方面咧都係環球配置，不過 ex China 同埋香港，咁所以導致到咧你啲分佈咧不斷咁樣走錢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就港股就好難咧會有一個好好表現啦。 系见到啲钱都真系走咗一定嘅数额啦，不过就唔好喺伤口嗰度撒盐啦，即系要积极乐观啲咁样睇。但系即系有个别嘅一啲股份，譬如啲散户都好喜欢啦，譬如港交所咁样，你见个成交都住咗一齐，有阵时咧唔系话唔支持啊，系转唔切身啊，来不及转身咧，已经落翻去253蚊啦咁样。咁啊，琴日单日跌咗5.5% 啊，咁啊，你话成交系咪见越嚟越缩小？咁亦都真係唔见，咁碰巧琴日亦都三隻新股齐发，咁喺交易所都人头涌涌啊，好热闹咁样啦。咁三隻 IPO 喺呢、這个Finny 咁样就首日挂牌，但係都好似对港交所嘅股价都冇甚帮助。再加上譬如上个礼拜即係连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先生都去敲钟，就係有隻沙特嘅 ETF 上市啦，咁都喺到个环球嘅投资配置嗰度都有方方面面嘅新进展，咁但系此刻嚟讲都好似争啲，咁啊点睇啊？交易所， 但我谂咧就唔系交易所本身有咩问题，有咩交易所嘅本身嘅罪嚟嘅，咁而系你睇翻咧就啲股份啊，即系过俾人哋去洗，即係陸續咧，每一隻都俾人哋係即係分別去洗錯。咁你見到之前咧，其實就係本來阿里巴巴或者係美團嗰啲，其實都已經跌定咗噶啦。尤其是阿里巴巴嗰啲嘅話咧，你去到 P/E 10倍都唔夠。如果你X 咗嗰個錢嘅話咧，扣除現金計嘅話咧，那個 valuation 就更加係8倍到嘅啫。咁如果以翻阿里巴巴而家嗰個增長同埋佢個自由現金流咁龐大計嘅話咧，其實呢個估值真係好平嘅喎。咁你話有啲咩政策不利因素，其實都應該係反映大嘅咯。但係佢都仲係 再俾人哋係洗落去嘅。咁港交所就係咩啦？之前都比較係即係穩定地守喺280蚊樓上啦。咁好明顯去到而家嘅時間嘅話，就佢都俾人洗落去。所以你見到咧跌落去唔係慢慢跌落去嘅，係兩三支大金屬咁樣跌落嚟嘅。咁所以好明顯有啲洗倉嘅表現啦。咁就啲上個大隻弱股啦，即係擺倉時啲弱股啦，佢係輪流嘅，即係啲板塊係輪流俾人哋去洗嘅，即係未到年廿八咧，已經係洗到乾乾淨淨 啦。係啊，即係依家係你話 ATMX 入邊係得隻騰訊仲企得住啊，但係如果指數真係要補翻上年個裂口下跌裂口，十一月廿幾號嗰個真係落到16,200點或者16,100點嗰度，咁我估即係咁權重嘅騰訊都難免一跌，會唔會係都咁分析咧？ 騰訊你見到其實琴日都有一支都要留意噶啦，因為琴日都有一支大嘅陰燭出咗嚟噶啦，咁啊連續三支陰燭噶啦，咁都之前咧就係頂住喺嗰個係250天平均線嘅位破唔到之後嘅話咧，咁其實你見到啲陰燭咧都係多過陽燭好多噶啦，咁所以變咗佢再試落低位嘅機會都係大嘅，甚至冇網易之前是最硬淨的，你看到網易的圖呢之前是不斷反覆上升的嘛，由今年年初120多元升到上去180多元嘛，這幾天呢你看一下圖呢都裂口地下跌的無啦啦。 咁可能啲散户都好似我哋啲机构投资者咁啊，早少收落啊，唔知系咪咁样睇下，跟住系啊，咁啊，可能下年先可以否极泰来啦。咁大家都开始做紧下年、明年啊，2024年嘅预测啦，系咪下年先有机会有新气象啊 ，Kenny？ 嗱，如果你讲经济睇嘅话咧，其实下年我觉得就中国嘅经济系会真系有改善嘅。你而家见到其实十月打后嘅数字方面啦，虽然系改善得好慢啊，都叫做系一个捉咗底改善。咁而出年咧就应该嗱。嚟緊我哋嘅焦點會睇翻咩啦？嗰、那個係嗰、那個內地方面啦，會可以個將經濟工作會啦。咁就睇下究竟會唔會有啲新嘅推動呢個係即係經濟方面咧個政策會出現嘅。咁應該理論上咧就出年都會加大財政政策啊、貨幣政策。咁所以我覺得出年經濟又未必會差過今年咯。 好啊，咁希望有啲正啲嘅政策再出台咧，咁加大個投資氣氛咧，都係一件好事嘅。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新興啊，幫你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咧 ，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有冇持有咧？ 都冇嘅。 係，唔該曬 Kenny， 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啦，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點到10點，晨光第一線，一齊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財經第一線， 關心健康。小明嘉明講健康，邀請專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長考牌學堂親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賓分享工作喜與樂， 仲有消失的地圖，聲音導航，走雲全世界。 阿歐、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線。 早晨啊，8:19可以同咧听众朋友分享啊呢个咧啊重型嘅节目啊，就系咧共建美好社区大会演啊。 系啊，嚟紧今个星期六就系啦，因为咧喺夜晚嘅7:00至到10:00咧，就喺西九文化区公园举行呢一次嘅大型户外音乐会啊。 咁七大嘅媒体啦都会派代表出席啦。当然啦，我哋有我哋 Alex 李志光啦，咁亦都有咧阮仲阳啊、小杨杨啦，咁有陈婆婆啊、邓乐添等等啦。DJ 朋友咧就会出席嘅，咁喺过程之中就串连晒成个大 show 啦，哇！好耐冇做呢啲七台联播嘅 show 啦吓， 同埋咧今次呢一次咧都有唔少嘅歌手朋友咧会出席喺呢一次嘅大汇演当中啦，譬如话咧哇犀利啊，基本上半个温拿都到齐啦，包括咗有谭咏麟啦、校长啦、有钟镇涛啦，亦都有肥妈啦，甚至乎咧严明熙等等咧都会喺呢一次嘅演出当中有大汇演嘅。 系咁啊，当然啦，为到区选咧，我哋有个主题歌。有呢个狮子山共建美好社区嘅，咁想自己一区咧系正系好嘅话咧，咁一班歌手朋友咧，嗱呢只歌转个头就会播啦，哇都超过咧成60人以上嘅歌手团体咧唱呢一首狮子山下。 系啊，如果想嚟紧嘅今个星期六咧，现场感受下呢一首歌嘅威力嘅话咧， 喺边度？喺边度？ 留意住啦，西九文化区公园啦。但系有咁样点样 攞飞先？你屋企附近？你屋企附近？ 暂时仲系啊。但如果想攞飞睇现场嘅话咧，留意住啦，因为今日嘅晏昼。由1:00开始咧，就喺20间民政咨询中心就会向市民派发，一共有4000张门券噶。 啊，我都要攞一攞啊！我自己都系住西九龙区噶嘛。 系、哦，你都好近、哦。 系跑步去睇睇佢啦吓。 真挚声音，怀抱未来寄望，我哋大家用双手打拼将盛放，参与共编织缤纷香港。难关不要灰心，携手闯过海浪，雨后阳光在狮子山下可盛放，衷心感激能共创，理想一起勇敢前往，前往找紧曙光。 TV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早做 TV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在度噶。香港贸发局咧就即将以全面嘅实体模式喺12月7日至8日咧就举行创业日噃。今早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商品贸易及创新副总监李柏玲先生 Eddie 咧，就为我哋介绍一下呢个重点为初创而设嘅活动噃。早晨 Eddie， 早晨早晨，创业日咧系贸发局一年一度推广初创企业发展嘅重点活动。今年创业日咧已经嚟到第15届啦。会以创新应变、协作共赢为主题，推动初创共同创新，并且借助香港作为平台，探索我哋大湾区同埋国际创新市场。今年我哋全面回归实体活动，大家可以亲身到现场咧寻找合作伙伴。今年嘅活动咧有4大重点，首先咧就系探讨国际创新市场最新嘅创科趋势同埋未来动向；第二咧就系粤港澳大湾区嘅机遇；第三咧，我哋今年特别邀请咗嚟自海外嘅杰出女企业家同埋香港本地嘅女企业家进行对谈，分享佢哋嘅成功之道。最后呢仲会有 InnoClub 颁奖礼，加许表现杰出嘅创新企业。今年展览呢集合咗接近300间初创企业、发明家项目同埋初创支援服务，而家呢仲会举办商贸配对啦同埋交流活动，帮助参与者寻找合作伙伴同埋开拓商机嘅。另外咧，人脈交流咧都係創業日嘅重點。今年咧，我哋會有人才配對活動，幫助初創去搶人才，仲會提供商業配對服務，為初創企業、投資者、創業導師等等咧提供交流機會。順帶一提啊，今年我哋會再次舉辦創業快線初創培育計劃嘅國際版， 胜出的海外企业来自六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将会亲身来到香港在创业日推介他们的产品和方案。 Eddie， 不知道今年的创业日研讨会会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呢？ 今年创业日的研讨会有四大系列，首先就有初创大师班，我们特别邀请了重量级的嘉宾和业内具潜力的初创进行对谈，分享创业心得。第二就是创科前瞻系列，我们会讨论近期很多人都讲的 Generative AI、Chatbot、ESG、Web3 等等的热门话题。第三个系列就是驱动未来，除了有之前提到的女性创业家分享之外，还会有探讨新兴工作趋势的环节。最后就是新市场新机遇系列，我们会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最新的创科扶持政策，要打入大湾区市场的朋友一定要参加。我们希望这些活动都能够启发初创企业的创新思维，適應改變和開拓無限機遇。 Eddie， 我知道今年的參展商就會展示很多嶄新的技術，不如你都跟大家介紹一下。 展覽方面，今年有兩大專區，分別就是創新初創區和創業支援區，涵蓋多個熱門的範疇，包括有金融科技、智慧城市和醫療科技等等。他們的產品和技術既創新又實用，例如有智能自動販賣機，可以按照個人的口味去調校即沖飲品，同時系統亦都連接了雲端自動補貨管理系統。另外又有非常適合建築和室內裝修行業的智能機械人和實時監控管理系統，程式可以一次過在同一個平台上面控制所有機械人，大大提高效率。除了上面介紹到的初創產品之外，今年還有來自不同國家地區的初創孵化機構參展，為初創開拓多元市場提供更加多的機遇。現場還會有由香港出口商會和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合辦的亞洲年度創新發明比賽，展示超過100個亞洲區的創科項目，初創朋友可以把握機會和發明家探索商品化項目。参观人士除了可以在两日实体展期在会展自由参观摊位之外，亦可以参与我们每日举行的公众导赏团，即场约见参展商进行商贸配对。 Eddie， 我知道今年的创业日就会有些新元素的，不如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啊，今年我们有个新尝试，就是利用 Web3 的技术带领参与创业日的人士一起去体验数码钱包和 NFT 的应用。到场的人士除了可以利用数码钱包领取特定合作商户的优惠之外，还可以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到丰富和实用的礼品。另外，今年创业日就会与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 BIPH Forum 同时同地举行，为初创企业联系有关知识产权的机遇。 创业日的内容非常精彩，除了业界人士，亦都欢迎投资者、学生和有创业梦想的你去参与，而且登记费用全面。有兴趣的你记得即上 eday.hktdc.com 那里登记了。今早早唔该晒你 ，Eddie，Thank you，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同英国外相卡梅伦通电话。王毅说，中英互为发展机遇，希望英方树立正确对华认知，把握好中英关系发展的大方向。他又重申，中方反对单边霸凌行径，支持自由贸易。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和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中英要保持沟通和对话，加强协调，深化合作。卡梅伦说，英中接触合作符合双方利益，英方致力于发展对华关系，愿意同中方保持交往，并且期待中方在国际地区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后第六十日，仍然有138个人质被扣押在加沙。人质家属当日和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战时内阁成员会面，他们要求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令到仍然被扣押在加沙的人质获释。有报道说，会面历时大约三个钟，但是部分家属不满政府没有任何营救计划而提早离开。 内塔尼亚胡在会后说，政府会不遗余力将人质带回以色列。他又对有人质挨饿、缺水甚至被性侵的案件表示感到心碎，批评一些国际妇女和人权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美国总统拜登亦都呼吁全球谴责哈马斯在袭击以色列期间犯下可怕的性侵行为，强调世界不能够对这种事情视而不见。秘鲁宪法法院裁定立即释放85岁的前总统藤森。藤森因为在90年代统治期间侵犯人权和腐败，被判监25年，目前正是服刑。代表律师说，藤森获释裁决之后非常冷静，预计他可能在星期三获释。宪法法院去年曾经裁定以人道理由释放这位前总统，但是遭到美洲人权法院施压，裁决被叫停。有人权组织批评宪法法院下令释放藤森的裁决，认为是违背为国家暴力受害者伸张正义。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9， 日元 147.24， 瑞士法郎 0.875， 加元 1.359， 人民币 7.148， 英镑对美元 1.26， 欧元对美元 1.08， 澳元对美元 0.65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33,194点，升418点。伦敦金每安市买入2019.62美元，卖出2020.22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朝早大致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有一两阵微雨，稍后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云量增多。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马鞍山路去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渔民新村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咧排翻去马鞍山绕道啦，近住富宝花园对出噶。就是马鞍山路去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渔民新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马鞍山绕道，近住富宝花园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同埋去尖沙咀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喺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慢车，龙尾喺海丽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就挤塞，龙尾喺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排到去碧街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啦，车龙排到过咗木棉下村少少。咁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沥源村都系比较挤塞噶。咁而家去翻大埔方向，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出九龙啦，车龙排翻去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就比较挤。车龙排到去大埔教老围，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教职员宿舍。最后提一提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将会在12月17日上午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讲讲下就到廿四节气中嘅大雪啦。冬季养生，而去寒就温，防寒系必要嘅。 冬季时节常因寒冷而紧闭窗户，令到室内空气唔流通，影响健康。应该注意常开门窗，保持空气流通。 既然要打开门窗，咁你记得喺屋企要着翻多件衫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遵守一生。 同心一个香港。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好，今日 嚟到一星期嘅中间位置，星期三啦，就不如一齐放松下啦。 系放松，我本身已经好放松噶啦。吓， 你听到？ 我本身已经好放松噶啦。 咁再放松啲， 再放松啲，再放松啲，我出去饮杯咖啡先。你按住 panel 先啦。我今日都好唔放松啊，出咗好多次嗰个歌噶啦，已经系啊，系啊，好紧张噶，系啊 ，O 唔 OK 啊？而家 OK 啊，放唔放松啊？ 唔系，你会唔会投票先？最紧要 啊，梗系会。 你会，梗系会就啱啦。 星期日啊嘛。 1210齐投票， 系啊， 即系最紧要，即系大家依一段时间可能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就会播多咗好个好多个狮子山下贡献美好社区嗰啲歌啦。咁可能你会话，喂，点解播咁多啊？其实都系想呼吁大家一齐咧1210咁啊去投票啦，咁样嘅。好啦，咁啊，今日究竟系做啲咩？今日投唔到票噶，系啊， 系啊，今日就放松下心情先。 早咗投唔到噶，你早一日都唔得噶， 点都要等到星期日噶， 冇错啦。 咁其实而家咧。如果你话啊都担心咧，唔知投票嗰度个模式系点样咧？其实最近咧都有一啲唔同嘅地方咧，都系有一啲俾大家实习嘅。实习试下，可能有啲公公婆婆咧未试过啊，又或者系唔惊自己唔记得点投咧，你想重温嘅话咧系有噶、哦。呢几日喺唔同嘅地区都有啲社区中心嗰度俾大家去模拟一次，系啦。因为有阵时咧，我想话我第一次投票嘅时候咧，入去系紧张嘅。 系，同埋与此同时啦，即系琴日就即系今晚翻去广州啊，礼拜一应该礼拜一今晚翻广州做嘢啦，咁样咁翻翻落嚟嘅时候过关咧，亦都见到嗰、那个叫做。做边境票站啊，咁喺上水一带啦，或者有几个关闸都有嘅。咁譬如你喺上水港铁站咧，嗰、那个落咗车咧，其实唔系即刻有个票站嘅，佢有个 shuttle bus 咧会车你去个票站嗰度投票嘅。咁跟住咧，如果你投完票之后咧，咁你又搭翻个免费 shuttle bus 咧，就去翻上水港铁站，你就过翻罗湖做你要做嘅嘢咯，或者你本该喺嗰度即系唔知工作又好，生活又好，点样样咁样咯。即系所以有啲选民都应该尽下公民。份责任嘅，即系 even 你可能叫做喺湾区入边有好多嘅工作好繁忙，都应该系1210嘅时候抽时间翻翻落嚟香港去投票，就系咁嘅意思。 又或者星期日咧，始终都系家庭日啦，可能都系一家大细咧，可能经过票站嘅时候，喂、哎，咁样爸爸妈妈入咗去投票，咁小朋友喺出面做咩啊？唔紧要，有票箱宝宝陪住小朋友，有打卡位可以同翻佢哋玩一阵先嘅。呢堆吉祥物其实都 OK 啊！票箱宝宝到时睇下你嘅票站会唔会见到佢哋啊？ 票箱宝宝系一个吉祥物嚟 嘅，系啊， 哦，点样样噶佢？ 有几位嘅票箱宝宝有几个嘅，有蓝色、 有红色，有白色。 睇睇睇睇睇。 系啦，嗱，俾你睇下啦。 哇，好得意啊！ 即时俾你睇下先。 有冇啲咩名号噶？佢哋 暂时就未见到佢哋各自有名号，但系个样都系精精神神嘅。 哦，咁几好、啊。 又有白白地嗰个咧系胡须嚟嘅， 系 有胡须嘅飘香宝宝嚟嘅。咁啊，红色嗰个应该都系受女仔欢迎噶啦，有蝴蝶结都好可爱嘅。咁、哦、啊，到时可以打下卡啊，影下相咁。 我都似系一家大细咁嘅 feel 噶，咁咪啱咯。如果譬如我嘅咁啊，成家一齐去投票嗰阵时咧，咁屋企嗰两个仔仔咧，就可以同飘香宝宝 系啦 喺出边 hea 住先。 系 系啦，喂，佢哋猜包纸袋系出咩噶拳噶？咁我教定我姐姐出包。赢佢先， 几次你 Vicky 有一只飘香宝宝，同一样红卜卜， 似佢。 因为我今日着红色衫啊嘛， 系啊， 几得意。今日仲夹咗个颈添，去睇， 系啊， 仲唔系你？ 系啊，你可以代言飘香宝宝啊， 系啊， 啊有名噶，对唔住，我找到啦。飘香宝宝分别有蓝小宝、红小宝同埋白爷爷。 哦， 喂，嗱，你可以做白爷爷，因为你姓白。红小宝咧， 就 如果我要做白爷爷，本身都应该系大概要等多 十年、廿年、 三四十年咯，可能。 好嚟啦，小白，系啊，你做啱噶啦，做定差唔多噶啦，因为选举不时都会有噶嘛。咁啊，你而家做咗呢个岗位，你稳足咁做， 以后都有白爷爷出现噶咯。 仲唔系你？ 系咯， 系啊， 过几年不如揾我。 就 是、展现公民意识啊，系靠你投嘅神圣一票、啊。 你睇我几投入？ 系啊，咁啊有票啊，记得去投啦吓。咁啊，今日就系叫我哋学习下 轻松 投票系嘛？ 系啊，放松下先。 嗯、好，咁啊，同埋近排大家都有收到呢个选举事务处寄去你屋企嘅。一份嘢啦，咁嗰份嘢嗰、封信入面呢就话俾你听，譬如我自己住九龙西区嘅咁样啊，你个票站系边个社区中心啊、或者啊你屋企附近边度有票站啊，咁你认识咗先囉，就唔使当日就盲摸摸咁样，好似要用好多时间投票，其实投票呢就好方便嘅，即係香港始终系一个好文明嘅社会，咁你知道个地方你懂得点去你就投到票㗎啦，意思系咁，咁希望大家都尽一尽个责任啦，咁啊家长们都系好好嘅身教啊，系去教导啲小朋友就尽下公民责任。因为嗰一日饮完茶之后咧，因为今日见到文汇报嘅头版系咪啊？饮完茶齐投票啊嘛，系咪？ 系啊， 好有趣味嘅嗰个标题系。咁啊，总之系啦，饮完茶可能啲小朋友喺票站。嘅旁边可能妈咪入去先投票， 系、 跟住到爸爸投票。 你话大家都已经将 我要换人咁、样系咪啊？即系个阿 爸， 所以咪就话阿爸阿妈入去投票，然后有 票箱宝宝， 票箱宝宝帮你睇住佢咯， 系咩？ 系啊， 小朋友可以自己自拍噶啦。 系啊， 你要 depend 四个小朋友几少、啊？ 反正你投票， 你三岁又同个吉祥物一齐，因俾人老拐咗啊吓！ 我相信去得投票嘅都系好市民嚟嘅。 系咯、同埋你去得嗰个位。唔会有事发生㗎啦，最安全嗰个位。 我冇细路仔，你哋有呀，你哋自己睇实，自己细路自己顾，总之嗰句呀。咁啊投票展现公民意识啦。咁啊呢个时间听下啲亲子嘢先。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呀？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啊，各位嘅晨光听众，早晨啊，各位家长，坐定定咧，我哋迎接一位新嘅朋友，新嘅嘉宾啦。呢位嘉宾咧好有趣嘅，佢讲过好多有关于啲同小朋友有关嘅资讯俾我认识咧，我都觉得好新颖。有陈宇荣博士 ，Hello 啊 ，Brad，Hello 各位，早晨， 早晨啊。嗱，我知道除咗你系本身有做教授之外啦，你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在身嘅，譬如话咧，你而家亦都系赛马会嘅 Cool Play 计划当中嘅联合负责人之一啦。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一个嘅计划系咩嘢嚟噶？ 咁我哋有个中文名叫自由趣，不过大家都叫英文名容易啲，叫 Cool Play 嘅。咁我哋其实系全香港目前咧最大型嘅关于小朋友一个叫创科创意嘅教育计划嚟嘅。咁其实做啲咩咧？听个名 Cool Play， 其实一定离唔开游戏噶啦。咁当然我哋游戏其实一定有个目的噶嘛，亦都唔系就咁为咗玩而玩啦。咁你希望透过游戏啦，就可以帮小朋友啦。就将佢哋成为一个未来社会系准备好做有创意能够做创科嘅人嘅。 我哋而家都成日听啲家长界别啊，或者系教育界别都会讲要讲，除咗系 STEM 啊、STEM 啊之外咧，讲下点样样可以透过一啲比较互动式嘅教学，等小朋友可以更加入脑啊、深入地去学习啊咁样样。其实会唔会都系同呢一类型嘅想法接近呢？ 冇错，其实我哋做呢啲即系同一啲科技教育啊、创意教育、创科教育有关嘅咧，好多人误解我哋系咪要。小朋友好早就要走去接触 iPad 啊，對住電腦啊，其實唔係嘅，好多人對我哋有好大嘅誤解。其實好多家長啊、老師啊、小朋友玩過我哋啲活動之後，就知道其實唔係嘅，因為小朋友咁細，其實佢可以學幾多呢啲科學知識啊、工程知識，唔可能噶嘛。我哋都唔期望我哋突然識啦。咁反而我哋係着重佢哋細路仔應該做到嘅嘢。細路仔其實做到啲咩咧？我相信講出嚟大家都會同意嘅。咁第一樣嘢就佢哋學習興趣啦。我哋發覺其實香港好多小朋友其實都好似學得太多，其實好早已經對學習其實可能冇咁大嘅興趣。但我哋記得我哋細個嗰時候，啱啱細個嗰時候對好多嘢都好有興趣，點解慢慢慢慢就冇曬興趣嘅咧？咁所以我第一樣嘢就希望可以保持住小朋友嘅與生俱來嘅學習興趣嘅。 又或者以前嗰套嘅想法咧，就係我有興趣學嘅嘢，唔係家長或者學校期望我學嘅嘢，咁所以咧就唔知道，原來我唔可以喺呢方面咧有興趣嘅。但其实当中学到嘅嘢，亦都同翻你哋期望系有所吻合噶嘛？ 系啊，冇错。咁学习兴趣就希望可以保持住佢哋呢个赤子之心啦。咁兴趣嘅嘢真系小朋友真系可以自由选择嘅。系啦，知识啊，其他层面就稍后时间再慢慢去做，亦都未迟嘅。所以细细个做咗兴趣先。咁其次亦都系佢嘅态度啦。咁态度好多种嘅，其中一种我哋特别强调咧，就系将小朋友面对困难咧，面对失败啦，点样去应对？咁我哋有好多坊间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啦，话咩逆境智商啊，呢啲唔同讲法嘅。其实我哋都知道，即系譬如喺做发明啊、做创意啊、创科，其实总会有好多失败嘅。 系啊，好多科学家都话咧，佢哋就算哪怕系攞埋诺贝尔奖都好啦，系经历过好多好多次实验室当中嘅失败。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的失败才会终于有成功的一天。 是啊，所以我们都很希望透过不同的游戏啦，令小朋友可以尝试，尝试完之后呢不得也都会继续有勇气，有动机去继续试下去。当中这样呢的确不是他们自己一个人可以行的，也都有老师啊、家长的思维都要改变，因为始终我们留意到很多时候香港的大人啦，即包括家长和老师啦，成日都好期待小朋友试一次又成功，但我哋望翻我哋自己成长，有几多嘢系试一次就成功啦？ 系啊， 好少啊嘛。咁既然我哋都做唔到，点解要咁样期待我哋嘅小朋友做到咧？ 系咁，点样可以帮到小朋友去尝试？但系勇于尝试之余，又唔怕失败咧？ 咁其实个做法就系由一啲动手做，亲身尝试至会知道。即系譬如我哋设计啲游戏啊。譬如讲个例子，就係我哋用呢啲竹啦，就好似出面啲工友叔叔搭棚嗰啲竹啦，当然我哋用方法将佢整咗半啦，磨晒沙啊，打晒即係啲蜡 安全嘅。 安全嘅。咁俾小朋友做一个我哋叫斜波嘅小活动，即係个波碌落去，咁你用咩方法碌呢？可唔可以碌到转埋弯都得呢？咁俾小朋友嘗試，我哋特登個遊戲其實對於小朋友嚟講，特別我哋個計劃啦，係俾幼稚園階段嘅小朋友嘅。對於佢哋嚟講有啲難，點解呢？首先佢哋唔夠高啦，咁佢哋好多嘢一定要靠大人啊，靠其他小朋友合作先成功嘅。本身個設計係特登難少少去。令佢哋好多时候咧系故意系令佢哋失败嘅，但我哋唔系因为我哋唔中意小朋友，所以特登令佢哋失败嘅。嗰个活动系少少难嘅，佢哋系应该会失败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佢哋啊过程里边点样做检讨啊，做观察啊，做预测啊，即系个波咁样碌系碌得快啲定慢啲嘅咧，咁。估完之后就即刻动手去试，咁不断去修正，希望佢哋养成一个习惯，同埋最尾培养一个态度就系、原来要成功做到一样嘢，原来要试咁多次先得噶。我习惯咗，我试过得，咁过程亦都有家长啊，有老师嘅赞赏，咁久而久之佢哋就会知道啊，其实失败一次都唔系好大件事嘅啫。 系啊，好紧要啊！点解咧？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咧，佢未试过尝试，系大人去帮佢成功咗一件事咧，佢自己冇乜嗰种嘅优越感，因为佢自己参与嘅手法唔系太多，但反而佢自己尝试失败咗之后，佢识得点样样去谂办法解决问题，揾人帮又好，试过第二种嘅方式又好，佢自己有个探索嘅过程咧，佢嗰个所谓嘅自己参与嗰个成分多咗咧，自豪感。 成功当日咧，佢先至真系 feel 到嗰种嘅成功感咯。 冇错啊，咁所以我哋成个计划就希望可以培养呢啲小朋友，即系唔系一啲知识点嘅嘢，系好多系态度啊，去谂法啊。但同一时间，其实家长同埋老师嘅谂法都好重要嘅。 系啊，老师同埋家长又可以点样去配合同埋支持到呢一件事咧？ 咁首先都想同大家做少少科普啦。 哦，好啊。 本身咧，即系其实我哋好多时候话人学习，其实主要有两个方向嘅。第一个方向咧就系亲手做、动手做，好多时候试过渐知噶嘛。 嗯。 咁你就咁讲咧，你系好难去知嘅。你即系动手落去做渐知嘅。 系。 咁原来第二个学习方法咧，原来系唔使动手做都做到，而系透过身边嘅人潜移默化影响你嘅。 嗯。 咁好多时候幼稚园阶段，我哋成日强调动手做啦。咁无论系教育局个课程啊，定系即系好多科学证据都知道，小朋友多啲动手做系好啲嘅。 嗯。 咁但同一时间，我哋会好多时候忽略咗，其实小朋友周遭嘅大人佢哋嘅谂法，其实都会影响到小朋友。就算小朋友未经历过，都会影响到。举个例子啦，如果小朋友身边嘅大人，譬如家长、老师觉得呢啲科技啊、科学啊，我好怕噶，我唔中意噶。 哦， 咁呢样嘢会潜移默化，会影响到小朋友嘅。咁所以我哋成个计划啦，除咗系好多动手做嘅嘢之外啦，其实我哋都好着重，就希望可以即系守埋尾门，就希望帮家长同埋老师嘅思维啦，做一啲改变嘅。 嗯， 咁做呢改变，亦都透过咩方法咧？亦都系透过动手做啦。家长、老师，其实我哋计划咧系都几广嘅。 嗯， 即系除咗有家长、老师做社区之外咧，就希望小朋友周遭嘅所有大人咧，其实都一齐有个氛围，有个共同嘅諗法，就希望可以鼓励小朋友做多啲尝试啦，俾佢哋可以错啦，亦都可以从错误中學習嘅。 嗯， 咁亦都透过好多唔同嘅讲座啊，或者有啲亲子嘅工作坊啊，亦都有啲亲子嘅嘉年华啊，即係由好严肃嘅去到即係好好玩嘅，我哋都有提供，又希望可以潜移默化，总有一日啲家长会真係会知道啊，原来真係咁样做係得过。 嗯， 我成日觉得小朋友做唔到，但係佢真係在我面前做到啊。 是啊，整个过程都真的很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的。知道大家上班要忙的，知道大家日常自己的人生都是很辛苦的，但是当小朋友有这个学习兴趣的时候，都是很靠身边人去支持，一起去做到这个学习的目标呢，才真的可以培养到小朋友这种不断求新、啊、不断探索的这个性格出来的嘛。多谢晒 Brad，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了。 好，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次。 好啦，其实呢啱啱呢就琴日出炉咗一个呢，就係、是、学生阅读能力嘅评估计划。其实呢一个嘅计划呢，就係、是、每三年就会评估一次㗎啦。咁就係评估全球嘅，就係、是、15岁嘅学生。咁呢其实真係大概个 range 就係中三咁样啦。咁佢呢就会测试佢哋啲乜嘢呢，就係、是、母语嘅阅读啊、数学啊，甚至係科学嘅能力咁样嘅。咁一共呢，其实呢个计划呢就有81个嘅国家啦，以及係经济体系嘅参与嘅，咁而今届咧，其实本身咧原定喺2021年进行嘅，咁但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就延迟咗，就系2022年嘅研究结果出咗嚟啦。咁其实得出咗啲乜嘢咧？发现到香港嘅学生佢哋嘅阅读能力咧就急降咗，就系、是、全球嘅11位排喺，咁系新低嚟嘅。咁其实咧就系、是、嗱，我讲下少少啦，就系、是、阅读嘅排名咧，上一届啊，香港嘅学生咧就排喺第四位嘅，咁就急跌咗第11位啦。咁成绩咧系降咗系24分至到500分嘅。 嗯， 系啦，咁跟住之后数学嘅话咧，就会系上届同上届一样啦，就系、是、一样排喺第4位。而科学嘅话咧，就同过往两届都系差唔多喺第9位左右。咁、但系就回升翻啦，今年就系去到第2位，即系上升咗2位，就系、是、排喺第7位嘅。系、啦，咁其实整体而言咧，呢一个嘅计划评估咧、就是，就系原来唔单止咧系我哋香港嘅学生咧，可能喺阅读能力上面咧系降跌咗、其实咧系全球。嘅学生成绩咧，相对嚟讲都系下滑嘅。咁点解咧？就系、是、因为疫情啦，系啦。咁点解疫情 好似咗咩？反而 嗱，就系点解阅读能力就系急降咗，而科学咧有上升，而数学咧都系能够有上升或者系平稳啦？点解咧？ 上网课。 就是 系啦，嗱，其实咧系啦，点解好似同埋点解香港嘅学生好似比其他嘅国家，咦，好似落低咗咧？就系因为其实香港嘅一啲嘅防疫政策咧早咗好多啦，即系我哋为咗保护大家嘅健康，可能咧就早咗上网课，就停咗好多嘅实体课咁样啦。咁而其他嘅国家相对嚟讲咧，佢哋就比香港宽松啲啊，佢哋呢一个嘅防疫措施。咁喺阅读方面咧，其实系有中文科嘅老师咧就话，其实好难去表达啊，有阵时阅读。阅读嘅上面点样去教佢哋、去点样去精读咧？ 宣教嘅时候就好难可以教得到嗰、那个情景啊，或者个语境咁样。 系啦，咁但系数学咧、其实你系可以透过自己去计算啦，学习去计算，有答案自行可以去分析。 甚至乎有啲喺荧幕前面嘅游戏都可以帮到大家去计算数啊， 学 下啲数学知识嘅。 冇错，所以数学咧就可以变相就可以越学越叻啦。不过都唔紧要。其实而家咧都有专家都有话啦，开始翻实体课咧，大家嘅成绩一定会上涨翻噶啦。一出世便贴着舞台，迎奖品绝如陶泥，谁介意远看着那位三千八角有待磨平，性格身材神情。我的漂亮原型 Yeah, I'm gonna cloud You having a doubt Flow so far Let's figure this drought You just wanna be me Nah, that's what this is about Like on a roll Full control My confidence unbreakable Keep it cool Unshakable Can't stop me from achieving my goal 一刀一不正雕细得风中只有我和旁人没有关不必解释不需注脚眼光加冷笑十八岁如何作自残 詹天文的作品 Try Windy 啊，有这一首大雕黑家同大家看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呢都是要一些 power song 啊，大力啲啊，话俾大家听啊。咁啊，早上咧大致都系多云啊，局部地区咧能见度啊较低嘅，有一两阵微雨添。稍后咧就转呢个天晴同埋干燥嘅，最高气温咧今日大概24度啦，依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2%啊。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呢个系呼吁电话嚟嘅，1872388，呼吁大家打个电话嚟啦，系啊，咁啊神光 morning call 咧，咁啊，往后时间咧都有啲叫做席位嘅，可以俾大家咧去打个电话嚟，叫点下唱啦，系咪 啊？因为十二月份咧都系一个要预先预约嘅一个好时机嚟嘅，因为始终到到圣诞新年期间咧都比较旺一啲。 系 咁，如果想早少少预约翻个靓日子嘅话咧，就可以早少少打嚟俾我哋。 好啊，1872388等你打嚟啦。咁啊，我都想点个唱俾港股听， 好唔好啊？ 快啲好翻啊！投资 O to O。早晨，早晨，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今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跌啊，跌79点啊，标普500指数跌2点啊，纳指升44点啊，吓美股升跌不一啦。港股咧 ADR 咧系唔使点唱都升紧嘅，咁啊同大家睇贴士啲啦。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高水咧120点啦，咁啊主要系几隻嘅重磅嘅金融股咧就领涨嘅，暂时目前为止啦，咁希望唔系虚火啦，咁可以即系叫做一开市嘅时候升翻百几点，就喺个年内低位嗰度可以釜底抽薪、谷底反弹啦。但愿如此，咁啊究竟股票市场嘅走向点咧？转个头就会更加多嘅资讯咧，去 update 住大家啦。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 O3 钟宇璇。 又嚟到星期三晨光好友嘅环节啦，今日咧有个靓女喺我面前啊，钟宇璇 O3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系 O3 啊，好开心可以上到晨光第一线啊，同 Vicky 倾偈， 早唔早啊？ 非常早，不过早得嚟咧，自己最紧要精神，同埋咧前一晚其实真系。瞓咗几个钟嘅啫，系啊，但系都好开心啊嚟到，总之精神抖擞啊。 嗯，平时自己咧会唔会咁早起身噶？ 好多时都系俾只猫咧一跳跳上嚟，可能凌晨四五点已经起咗身。 嗯，咁如果喺做啲好早嘅工作嘅时候，你有冇啲乜嘢令自己提下神咁样嘅咧？ 我好中意咧食一啲保健品啦，跟住之后咧一日都会食好多粒，咁啊食完之后就会好精神。 所以你皮肤咁好？ 好多人都问我，点解皮肤咁好？我觉得系嘅，真系除咗饮水啦，做运动。最重要真的 keep 住食 supplement， 很多人误会了，supplement 是药，但其实不是的，是、啊、 我觉得私底下我要问一下你吃哪只先，我的皮肤呢我都要补补今天你就带了你手伸的就是3000天日寄来送给大家啦，知道呢你本身呢是修读工商科的，即你也有考到这个的市场学啦，其实为什么到最后、会选择做歌手嘅咧，条路系点样行噶？ 其实好得意嘅，我咧细个想读大学嘅时候咧，系拣嘅科目系幼儿教育，但系因为爸爸 我都系噶， 系啊，你都系 child care， 系啊， 但系爸爸就话啊，你如果拣呢一个科嘅话，喺澳洲个 campus 唔靓，跟住你不如拣翻 St. Lucia campus 啦，即系喺澳洲昆士兰嗰边。跟住我就话啊，咁拣咩科好啊？跟住爸爸就推推拱拱啦，逼逼撞撞之下咧，就逼住要拣 BM 嚟读。系啦，即系 business management。咁其实我最想读系 child care 嘅。 咁但系之后又点解做咗歌手嘅咧？ 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唱歌嘅。我喺屋企咧，因为婆婆咧凑我嘅时候，佢成日开电台。 哦， 系啦，开电台听音乐听嘢，跟住我就细细个就已经喺屋企开笼雀咁样，得闲又唱歌啊，得闲又 keep 住讲，有啲收音机咁样嘅。咁所以咧，我细细个就好中意唱歌啦。咁啊，大个咗亦都有学唱歌啦。咁啊，读书时期亦都有玩一啲 choir 啊，同埋有参加呢啲校际音乐节啦，亦都有攞过奖。所以其实好开心地，真系大个咗可以将自己嘅兴趣成为职业咯。 咁有冇话其实你比较喜欢唱啲咩类型嘅歌咧？ 好记得咧，以前读书时期好中意容祖儿，好中意彭羚。其实彭羚啊、王菲啊、容祖儿嘅歌我都好中意，即系传统嘅 Canon Pop 啦。咁大个咗，其实我都冇乜 preference 噶啦，即系最紧要去到可能去唱 K 啊，或者练歌嘅时候，都系要练翻一啲自己中意，即系或者个期 hit 嘅歌咯。 你最喜欢或者最欣赏嘅一首歌边一首啊？ 我好中意容祖儿《习惯失恋》。 点解嘅？ 因为成日都失恋， 所以你呢首歌新歌都系关于失恋。 系啊，心探我都好中意。其实嗰一期容祖儿嘅歌，我真系真心好中意嘅。系啊，如果真系讲到外国音乐嘅话，我好中意 Christina Aguilera 咧。嗰阵时 Fighter 嗰排，佢成日出啲跳舞歌啦，跟住之后Voice Within 啦，嗰期我都好中意佢噶。 系、嗯、但系都系好耐以前，我记得嗰阵时仲喺澳洲读紧书，就不停听佢嘅歌。 嗱、嗯，咁、嗯、你今次呢一首《三千天日记》咧，其实就系知道所有嘅内容咧，都系嚟自填词人嘅。 嗯， 咁我想问一下，你又系点样去代入去唱呢一首歌嘅咧？有冇用啲咩方法，或者自己系咁同填词人倾偈啊？定系还是唔系啊？我要令自己好似同咗一个人好耐好耐，然之后分开咁样嗰啲嘢。 我又冇真真正正代入去佢嗰个所谓嘅剧情啦，因为嗰个剧情咧真系好难好难，先至可以喺分咗手之后仲中意一个人三千天，即系差唔多系八年多嘅时间。 double 啊！ 系啊，我觉得太犀利啦！即系如果俾我自己可以。拍拖，我觉得三千日即系八年已经是一个爱情长跑啦。咁依家都七年几啦，咁我觉得自己都几专一嘅。咁但系如果要我分咗手仲中意一个人三千天，我就未有呢个经历，所以都难以代入嘅、 嗯。 我就谂翻以前一个过咗身嘅男朋友咯，咁、 嗯、 就会谂翻起佢，就会挑起一啲佢过身之前嗰两个月前就同我讲话，我 cancer 末期啦，跟住之后就话，但系我最中意都系你啦。我嗰阵时我哋已经分咗手都十年噶啦，但系佢会同我讲、我最中意嗰个其实咁多个女朋友都系你咁样。咁嗰一刻其实我系好感动，同埋即刻系崩溃咁样喊嘅，同佢食饭嗰阵时。咁嗰下我系忍唔住啦，同埋我会谂翻起嗰一刻就系、是，唉，点解细个嘅时候要因为一啲好少嘅事而分开咧？点解唔可以有嗰个坚持咧？其实人生最紧要都系同自己中意嘅人一齐啦。即系我嗰下我会咁样谂翻转头，但系嗰阵时真系一个好少好少嘅经历，令到我哋分开咗咯。其实就。嗯，我就算分開咗之後，其實我都好鍾意佢一段時間嘅。咁但係最後大家都有咗另一半啦，大家都重新投入一段新嘅感情，咁最後都冇再聯絡囉。係、嗯、其實都斷斷續續嘅中間。 嗯，所以都有加入少少自己以前嘅經歷啦，然之後唱出呢一首歌出嚟啦。嗱，知道你呢一首歌呢都加入咗一啲電子音樂嘅元素啦，點解會咁加嘅？ 其实是一开始呢我们的编曲不是这样的。咁一开始我们的 reference 是 一个主题曲啦，咁电视主题曲啦，同埋就是容祖儿一啲好九十年代的 Canon Pop 嘅。咁最后呢我们就找了 Eden 一首新啲嘅歌曲啦，咁就拿来做个 reference。咁呢个音乐底呢就是最后就用了 Eden 一首比较新嘅歌，咁我就觉得呢首歌幾好喎、啊！嗰時我係跟緊張楷添學唱過嘅，佢就話：不如你重新編曲過。跟住就揾咗 Edward Lau 咧 ，Ken Band 幫我去揀咗 Eden 呢首歌嚟做一個新嘅編曲咯。大貓哥聽完啦，即係呢一件屬於佢嘅產品，佢覺得喂好正喎、啊！原來呢個編曲做完之後，佢更加中意嘅，咁所以就用咗最後呢個編曲啦。 有冇話聽眾聽完會有啲乜嘢感覺出嚟㗎？ 復古先啦，第一樣， 因為我見到你哋個 MV 咧都喺一個荒廢嘅屋嗰度拍嘅，係咪都有意思㗎？ 即係好想俾人覺得好頹垣敗瓦嗰個感覺。咁佢哋就租咗一個場地啦，嗰度都舒服嘅，好彩係室內啫。哇！如果室外嗰日應該崩潰啊，因為嗰日係香港變咗水上樂園嘅黑色暴雨警告，跟住之後第二日係停咗，大家唔使翻工。嗰日嚟嘅，仲記得拍完之後咧，翻屋企嗰下咧，係好似水上漂咁樣。咁我哋去到現場咧，出面又落緊雨，個景有啲透明玻璃噶嘛，咁就見到成件事都好灰啦，好 dark 咯。 好啊，聽你咁樣形容你嗰日拍 MV 嘅經歷之後，我哋就事不宜遲，一齊聽下你嘅新歌啦。 好。 有心刺破，无话再讲，何用计？谁施舍得较多？留低了我来承受结果，甜蜜过，回忆要怎去躲？过三千天，你在满千分烟消散，再涌现，那伤口如何恨你？你应要去获上句点，如行这么久，内恨若该删走，怎会还有气力再 某某，成长每秒如换算表，曾愉快但伤心不会少，谁冰冻了才求望退烧，人大了才懂放低困扰，绕过三千天，你像满天婚姻消失再涌现，那伤口如何恨了，你应要去画上句点，余下了这么久，爱恨也该散走，总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可能咧有啲運動界別嘅朋友咧，佢哋都有留意到，其實運動咧唔一定就淨係出汗出得好犀利嘅。呢個世界上有好多嘅運動咧都幾特別嘅，例如係飛碟啦，咁啊睇下你會中咗幾多個分啦，又或者係一啲譬如站立式嘅射箭啊，即係有好多嘅唔同界別嘅運動嘅。咁其中有一位嘅日本女星咧，其實可能有啲朋友都有留意到佢嘅森川葵啊。 哦，森川葵 係啦，咁佢本身都係一位 model 啦，演員啦咁樣嘅，咁佢就前几年开始咧，就参加一个综艺节目，咁啊综艺节目就专系叫啲艺人咧就上去，然后咧就即时咧就学习一种嘅技能嘅。 哦， 咁呢一位嘅朋友咧，森川葵佢自己就非常之厉害，因为佢喺多次参加呢个节目嘅时候就发现咗咧，原来佢咧系一个 copy 忍者嚟嘅，意思即系话咧，佢基本上上到去咧。只要俾多少少時間佢，佢係可以咧將呢一個嘅特別嘅技能學到，然後咧仲可以即席咧係俾佢嗰個現場教佢嗰個世界第一嘅師傅咧係做得更加出色嘅。 咁犀利， 好犀利啦！ 你學過啲咩咁勁啊？ 我想嚟教你，話曬都係世界第一， 咪係咯， 係啊，可以學到。 我即係全個人生咁多年嘅功力， 冇錯， 就你個零鐘就搞掂咗。 所以咧好多時經常會見到一個好特別嘅畫面咧，就係嗰啲攝影師都捕捉到。就係、是、嗰個 master， 一教曉咗佢之後咧，真係哎呀冇即刻冇師傅，一陣間你就已經佢眼瓊瓊咁望住佢，呼一聲，原來佢已經咧係做嗰個難度係比個師傅咧同 grade 或者更加高，而係做得到嘅。好啦，咁啊曾經咧就試過，譬如係射箭啦，轉碟啦，飛碟啦，咁啊用 pair 牌去到即係飛 pair 牌，但係可以整熄啲蠟燭嘅。其實呢啲都係一啲特別嘅。 飞 pair 牌整熄啲蜡烛， 同埋个劲度要好好劲，同埋 准程度又要 准程度，即系你叫我飞嘅话咧，老实讲，我靠运气嘅， 系啊， 即系每一次我哋都觉得一定系运气嚟嘅， 但系原来唔系运气嚟嘅，即系你听佢哋讲嘅时候，原来每一个嘅细节咧都系好重要，亦都系有佢哋嘅理论喺度嘅。咁佢咧学呢啲，譬如飞啤牌呢一类型嘅杂技咧，其实佢有阵时真系要学耐啲，耐嘅时候佢讲紧系真系四小时，已经超越咗嗰个拍摄嘅时间，甚至乎有啲嘅技能咧，佢喺拍摄咗同佢讲唔得，我哋要走啦，佢都会嗌佢哋就话不如我练多一个钟啊，又俾佢练到， 跟住又成功咗。 系啦，跟住其中一个界别咧就系达杯。达杯都系有世界比赛嘅，咁香港队亦都有出战嘅吓，咁估唔到咧，即系达杯嘅日本队咧，竟然间邀请咗森川葵咧就参加呢个世界嘅比赛，咁啊港队咧亦都系同一个场上边嘅，咁啊达杯嘅时候，佢竟然间咧可以攞咗一金一银一铜嘅超级成绩， 即系国家队邀请佢出赛， 系啊，因为真系见到佢做到啊， 被artist 耽误咗嘅达杯选手。 哦 佢係被 artist 耽誤咗嘅好多方面嘅技能嘅選手，所以咧佢就話學習嘅時候最緊要係兩個字專一。 神光追蹤三十一。 嚟到星期三嘅朝头早，我哋又揾你阿昌啦。早晨阿昌， 早晨善仔，早晨各位。 今晚六点半同埋九点半咧都有选举论坛，系嘛？ 冇错啊，咁啊先讲下六点半嘅2023区议会选举论坛先啦。嗱，咁啊继续啦，会请嚟咧地区委员会界别嘅候选人上嚟，佢哋咧就分别系嚟自屯门区同埋离岛区嘅候选人。咁啊去到晚上九点半咧，仍然都系呢个地区委员会界别嘅候选人啦，分别有沙田区、油尖旺区、东区同埋南区嘅候选人上嚟，同大家咧陈述佢哋嘅政纲，等我哋公众了解咧，佢哋对我哋唔同嘅选区、唔同嘅社区有啲乜嘢政见，有啲咩睇法。嗱，咁啊，真系住喺呢啲选区嘅朋友啊，记得要留意啊，今日傍晚六点半同埋晚上九点半呢个2023区议会选举论坛啊。 冇错啊，如果咧唔得闲去街站同啲候选人倾下偈啊，了解一下你自己社区咧，不妨咧就抽啲时间睇一睇呢一个选举论坛，咁就可以知道更加多你哋嘅区议员究竟系想点样为社区咧去发展做一出努力嘅，咁亦都可以帮助到大家喺12月10号嘅投票日咧拣到你中意嘅区议员啦。咁所以就记得留意六点半或者系九点半晚上嘅2023区议会嘅选举论坛，去到7:35嘅盘点政策。咦，今集依然咧都系有重量级嘅嘉宾系嘛？ 冇错啊，咁啊，今晚7:35嘅盘点政策，承接上一集，继续请嚟咧我哋嘅行政长官李家超上嚟同大家盘点一下咧香港25年嚟嘅政策啊。咁啊，另外啦，佢就再为咧佢早前发表嘅第二份施政报告，佢里边嘅施政策略咧，就再同大家加以讲解一下嘅。咁啊，等我哋咧就了解更多佢嘅施政方针啦，同埋佢构思呢个计划嘅理念同埋由来嘅。咁啊，关心香港嘅朋友一定要留意今晚7:35嘅盘点政策啊！ 冇错，咁去到8:00嘅晚上，亦都有医生与你、哦。 冇错，咁啊，今集咧就同大家讲嗰个问题啊，好多香港人都有嘅，就系、是、呢个颈痛啊。咁啊，颈痛咧就我哋都市人咧，成日都做低头族啊，或者即系喺办公室做嘢咧会寒背啊等等啦，咁就好容易产生呢个颈痛问题。咁啊，最严重嘅咧就甚至乎会影响睡眠啊。咁啊，日常生活作息都俾佢搞到弯晒。今集嘅医生与你咧，我哋请嚟注册嘅中医，咁啊睇下咧中医嘅角度点样去到治疗呢个颈痛。另外啦，佢会同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咧颈痛有啲咩成因啦，佢建议一啲唔同嘅治疗同埋预防方法。咁啊，如果有颈痛嘅朋友咧，记得今晚8:00要睇下医生与你啊！ 要睇嗰个就系我啦，我都成日颈痛，因为咧我成日都睇手机，然后我睇手机咧仲要姿势系极度不正确，我系好中意喺张床度瞓喺度睇嘅。咁然后又中意耷低个头啦，所以我嗰个肩颈咧系长期系痛同埋有啲绷紧啊。 哇，咁你真系今晚要听一听注册嘅中医点样，有啲咩见解可以帮到你话？ 系，譬如有啲咩姿势会好啲啊？又或者真系我好似我咁咯，我真系衰嘅，真系成日睇手机，点样可以舒缓呢？点样应该有啲穴位系可以按到，或者系我唔知道针灸嗰啲其实系 work 唔 work 嘅咧？阿昌，你有冇呢个问题呢？ 我冇呢个问题，不过我可以话唔使医生都可以教你一个最 work 嘅方法，就系、是、放低你嘅手机啦。 唉， 呢个当然啦、啊，好难噶、啊、唱。 系啊，所以即系当然病向前中医，但系预防嘅方法咧，你我都懂嘅，咁啊睇下大家做唔做到啦吓。 冇错，咁如果咧即系大家有寒背啊、低头族啊、姿势不正确等等嘅问题，又想解决或者改善咧，就记得留意八点钟嘅医生与你啦。咁另外咧，因为节目调动关系，今晚嘅国剧夜场。狂飙亦都会由九点半嘅晚上，然后去到凌晨嘅十二点钟先播放嘅。咁所以咧，各位听众或者观众想睇国剧夜场狂飙咧，记得凌晨十二点先有得睇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继续见啦，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区议会选举星期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电视节目盘点政策，讲到怎样在选举中选优的时候，说选民可以留意对方对那区的熟悉程度，是不是勤力，以及是不是有热诚为社区服务，不要再搞杂音政治。李家超认为候选人要真心想为那区好，勤力亦都好重要。他以自己为例，希望一日有48个钟，等他可以每日做双倍工作。李家超又说，候选人要热诚寻找问题，反映问题，最好给予解决问题的建议。如果对方对当区熟悉，调研工作很快可以完成。医管局决定处分涉及基督教联合医院手术灯跌落嚟事故的承办商，承办商需要向医管局公开道歉，并且赔偿损失和其他相关开支。涉事承办商汉合诺香港有限公司今日在多份报章刊登道歉声明，就去年2月18日发生的事故引起的一切不便，郑重和诚恳地向医管局作出由衷致歉。声明说，公司对事故极为关注，并且希望同类事故不再发生，未来会积极加强和医管局合作，提升安全和服务质素。美国总统拜登出席竞选筹款活动的时候说，如果共和党的特朗普不参加明年大选，他亦都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会竞逐连任，又说共和党对国家构成威胁，强调绝对不能够被特朗普胜出。有民主党人说，拜登的幕僚越来越认为前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未来几星期巩固共和党党内总统参选人的地位。有白宫前官员说，拜登私下认为副总统贺锦丽和其他民主党人都无法在明年大选中击败特朗普，所以在四月宣布竞逐连任。不过即使是民主党内部，对于81岁的拜登能不能够升任总统一职亦都表示担忧。近期的民调显示，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份和全国层面的假设性对决中都领先拜登。英国最高法院上个月裁定，将非法移民移送到卢旺达的计划可能违反国际人权法之后，两国政府再就移送非法移民签署新条约。英国内政大臣奇扎明星期二前往基加利，和卢旺达外长比鲁塔签署新条约。英国政府说，新条约确保移送到卢旺达的非法移民不会被驱逐到令他们生命和自由受威胁的国家，并且会设立新的上诉机制，由多个国家的法官审理个别案件。奇泽明认为，新条约已经解决最高法院之前的忧虑，希望计划能够迅速展开。 在天气方面，预测朝早大致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有一两阵微雨，稍后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云量增多。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46点，跌81点，总成交金额62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72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3.8跌5蚊，友邦保险61.95跌个6，阿里巴巴69.6是跌9毫，药明生物31.6升1.25，比亚迪股份210.8升3蚊，美团84.15跌5毫，蒙牛乳业21.75跌3.5，盈富基金16.41跌5仙，网易160.5升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7，日元147.27，瑞士法郎0.876，加元1.358，人民币7.158，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33271点，升495点。港金报18855蚊，跌14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20.05美元，卖出2020.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过咗擎天半岛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黄大仙港铁站对出将军澳道下行啦，去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油塘嘅电话机房。七行道北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在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来回方向啊，近住沥源村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特别系去九龙方向咧仲有车龙，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们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同心一个香港，同享一片安康，阳光是不屈不挠的绽放，彼此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95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历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12月2日到24年2月26日，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Link Horizon 由巨人动画的第一辑开始，去到结尾都一样包办了多首的片头曲、片尾曲和插曲。今次来到最后之章的时间，他们也都创作了最后之巨人。欧洲风的感觉，加上激昂剧情，成就这首歌曲一跃成为串流平台冠军之歌。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Link Horizon》《最后之巨人》。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国剧《830》公诉迪丽热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呢、这个理工男都睇唔少书噶，嗯，仲有童话书。小飞侠 Peter Pan， 睇紧咩啊？ 安妮究竟喺啲童话书里边发现咗俏木欣啲咩秘密呢？ 国剧830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9:42，直播室入边咧有阿 O 啦、嘉明啦、小白啦，同埋 Vicky 喺度嘅，同李小姐倾下电话先。早晨，早晨， 早晨，李小姐，早晨， 早晨啊，各位早晨。 你好啊，有啲咩喺神光 Morning Call 嗰度同我哋咁多位主持一齐轻松 share 一下咧？ 啊，咁样嘅，今日系我个孙女咧 Hillary 咧就系、是、生日，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Hillary， 多谢各位。 嗯， 咁几多岁啊？ 今年14岁。 14岁，佢系 Form Two 系咪啊？ 佢应该系 Grade， 应该系 E1 或者系 Grade 9 啊。哦，10班或者9班， 咁都啱嘅，都啱嘅，系啊， 系啊，系啊。 咁啊，佢生日嘅时候，今日有冇准备定一啲生日蛋糕同佢一齐庆祝？ 哦。因为有啲事情呢就我哋会係因为佢要返學啦，咁会係9号先至同佢庆祝。 哦， 不过都有其他嘅 group 呢同佢庆祝过㗎。 嗯，咁都好啊，即係你点都喺今个星期入面啦，会同佢见一见面，又同佢一起庆祝嘅。 係啊，係啊。 係啊。 9号会同佢做啲咩呀？係咪食饭呀？ 啊，9号就等佢嘅爹哋媽咪去安排啦，我係参与 你是参与同埋负责有冇小礼物啊？今年准备一份。 哦、都有少少礼物嘅。 哦，今日好啦。小朋友有阵时咧就未必需要咧就下下就俾封利是嘅，有阵时佢哋收礼物咧会即系开心啲嘅。 啱啊，同埋利是啊，2月嘅时候先派啦，过年先派啊嘛。 就快过年啦， 系咪啊？ 哦，生日利是一定有嘅吓。 咁啊，你除咗封利是俾佢，咁啊，喂，嚟紧会唔会去外游下，同阿呢个乖孙女同埋啲阿仔啊、阿女啊咁样一齐去玩下噶？ 好多年都未出过去，咁、我哋准备咧就系、是、呢个 Christmas 啦。 去边？ 啊，就系、是、去 Vancouver。 哇，去温哥华， 又去下Whistler 咧，就玩下。雪啦咁 样，要啦，系啊，喺温哥华嗰边过去咁啊，玩下雪橇仔咁啊，留下冰咁样，滑下雪咁啊，诶，着够衫， 系啊，冻， 系，多谢多谢， 呢个好冻 真系冻， 老实讲句，因为我哋有阵时成日话，日日做收音机啦。啊！成日话香港冻，香港冻、 啊， 最冻咪十度、十一度。 系啊，系啊，系啊！ 你嗰度唔系负廿度啊？我有啲朋友， 唔系，Vancouver 唔会负廿度。Vancouver 都系负几负唔会负廿度。多伦多就会嘅，多伦多就 会。你谂下，譬如 我哋喺嗰边生活过嘅，我哋都会知道系、差唔多系咁上下。 我啲朋友，譬如喺 Winnipeg 嗰啲啊。真系负廿度，真系讲唔到啊！讲即系有讲句说话都口都震埋。不过即系外国又好好在有 heat 嘅，即系譬如你入到去坐车啊，或者餐厅啊，有暖气咯，系咪啊？陈小姐， 其实咧，我系想表扬下我个孙女嘅。 系，请讲。 系我个孙女咧，佢跳舞咧就好叻嘅。 嗯。 咁样我好开心，即系佢。带俾我哋好多嘅好，即系带俾我哋好多嘅欢乐啦，同埋佢攞咗好多奖啊，咁、我哋真系觉得好自豪，因为佢吓，咁佢咧就 系 学嘢啊个领悟力好强， 嗯， 同埋嗰个学习嗰个接收力咧都好强， 个态度好啊，同埋我相信佢系一个好容易专心嘅人，系咪啊？ 佢系好投入，好有耐心， 系佢亦都好爱跳舞啦。佢系跳边一种嘅舞噶？ 佢有好多样嘢学嘅，吓咁系jazz 啊，ballet 啊，同埋溜冰啦，溜冰都攞过奖。 溜冰系有埋花式嗰只啊？ 溜冰系啊系啊， 哇，多才多艺嘅， 好有型啊！ 佢舞蹈咧，佢系代表香港舞蹈会咧，就出去嗰個泰國同新加坡參加亞太區比賽咧，佢曾經得過第四名， 哇！ 所以真係好開心，係。 係啊，咁好犀利啊！你哋亦都咧，即係佢背後嘅支持好重要，因為咧佢唔係一個即係唔係我哋學術上嘅科目㗎嚇，咁、都係一個屋企人要支持咧，先至可以繼續持之以恆同埋學到咁好啊！所以咧、其實嗱，佢當然專心咧，我哋要表揚佢嘅，但屋企人背後嘅支持咧、我哋都要表揚你哋喎、 你諗下你咁好打個電話嚟。去鼓勵 他，台上一分鐘、台下就十年功，這句說話呢真的證實到，我親眼證實看到他的 成功啦。 好嘢，好嘢， 雖然不是說一些什麼那麼了不起， 了不起，你問我 小小的鼓勵呢對於他來說是好，即是已經很好鼓舞啊！ 系呢个系了不起添啊！你叫我喺个溜冰上面，我唔跌，我嗰次已经偷笑噶啦。 我都为你鼓舞啦，已经。 多谢你啊，嘉明。 咁啊好啦，咁啊今日送呢首歌咧，俾阿 Hillary 啦，即系你嘅乖孙女啦，好唔好啊？吓，只歌系乜嘢啊？讲嚟听下，你拣嘅。 我想拣嗰、那个嗰首歌就系 Mama Mia 嘅 Dancing Queen。 系啦，即系好啱佢啊！好啦，咁啊一齐听歌咯，好嘛？ 多 谢 你，小姐，拜拜。 Yeah. 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咁前几日咧，我就去湿街市嘅时候咧，就谂住买餸啊，又煮饭啦。咁啊，于是乎咧，就谂住买鸡。 喂，今日小华，sorry， 我打你一个岔。咩咩咩？湿街市咧，其实我今日有单新闻都想问下你，因为咧，嗱，我同嘉明咧，同埋 Vicky 咧，就少啲入街市。咁啊，内地咧，依家话咧，禁止用呢个生鲜灯啊，即系咧打咗啲光落去。 我见过啦， 就令到咧啲肉咧好似好新鲜咁样。咁我想问，其实香港咧？呢、這个灯咧系普唔普遍啊？即系你话打落啲肉嗰度， 我有见过， 鱼档比较多咯。 我的而且确系有见过 鱼咧，其实你打落去咧就唔，其实你就冇咁明显啦。但系打落啲肉嗰度咧，就令到个效果就好明显、 即系会见到啲红红当当咁嘅感觉啦。 以为 好新鲜啦，系啦。 想问下你啦， 我有见过啊，所以咧，如果我买肉嘅话咧，我第一眼咧。本身可能因為做呢行啦，有陣時對啲燈光都會有少少敏感，我就會即刻睇佢嗰盞燈嘅。如果佢嗰盞燈咧本身係用咗呢只嘅話咧，我反而會問自己一句：佢係咪因為啲肉唔夠新鮮，所以用呢盞燈？ 係咯，先要整色整水。 冇錯啦，如果你係貨真價實嘅，你普通你光管啊，我都會覺得你啲肉靚啦。 即係當一個靚女，你素顏都係靚嘅。 係啦，冇錯啦，所以神光嘅咁多位咧，都係唔怕素顏嘅。係 啊。素颜翻嚟噶， 但系我怕素颜影相，我唔怕素颜翻工，我怕素颜影相噶。 你哋讲住先，我饮啖水先。 诶，开到个题打得滞，好啦，咁啊讲翻呢一个去买鸡啦。咁啊买一鸡档有阵时都会用嗰啲灯罩咧。是红色的灯罩，但就不是头先那只 LED 那只啦，那只就嚟 LED 红色的嘛。咁、但是普通那些湿街市佢都是有盏普通灯，跟住就有个红色罩咁啊。 唔系照鸡蛋嘅啫咩？ 而家冇人照鸡蛋噶啦， 俾你摸上手噶，依家一盒盒噶嘛，你买嗰啲日本鸡蛋， 干净好多。 而家就算我去街市买鸡蛋咧，我都系同佢讲，我要泰国蛋，我要湖北蛋，咩 size 嘅。佢執俾我嘅，系啦，咁我基本上我掂唔到雞蛋噶啦。 我估咧，小柏講嗰啲紅色罩嗰啲罩住嗰啲咧，就賣啲雞腎嗰啲即係下難啲嗰啲雞嘅部件啊，雞潤啊。 唔係啊，佢哋普通雞檔嘅都會擠嗰啲噶啦，因為佢啲雞咧已經劏咗，佢就擺咗喺上邊，咁啊等啲人行過嘅時候，咦，只雞幾靚喎，等我買翻煲湯先咁。好啦，咁今日嘅重點咧就係講雞，講雞咧，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煮法嘅， 係 唔同嘅煮法嘅雞咧。原来我哋需要配合唔同嘅鸡嘅品种，先、至可以咧就将我哋嗰个嘅烹调嘅技术就做得更加好。 几时先至用乌鸡咧？ 冇错啦， 先至系咩竹丝鸡咧？ 系啦，今日咧有几只鸡咧都喺街市上面经常见到嘅。 系 咁啊，分别咧就系龙江鸡、清远鸡、三黄鸡。 哦， 成日都听噶啦呢三种，仲有好多鸡嘅。咁啊，但系时间关系，我哋今日先讲咗呢几只先。 听到你啲女主持冇反应噶啦。 唔系啊，我就系听过 清远鸡。 清远鸡好出名啊！ 我净系听过咩有家乡嗰个鸡嘅咋，冇家乡嗰啲咧。 嗰个伯伯， 我冇听过啊，冇家乡，所有鸡都系有家乡嘅。 系啦，好，咁啊，今次咧就讲下譬如先讲清远鸡啦。 好， 咁啊，清远鸡咧，佢本身咧就喺几只鸡入边咧都系出名，同埋清远本身都系咧就销售呢个清远鸡咧，就咁多年以嚟都系非常之劲噶啦。喺嗰个母鸡嘅背脊上面咧，其实就有一啲类似芝麻嗰啲斑点，即系点点咁样嘅。咁所以都几容易咧就认到，亦都系佢嗰个嘴啦，同埋佢嗰个脚咧，亦都会比较上黄色噶啦。肉质咧就比较上系嫩滑，同埋嗰个皮亦都爽，鸡味。其实亦都好浓嘅，即系香港都有阵时都会见到一啲活鸡啦，咁鸡味都系好浓嘅。咁呢种鸡咧，原来适合咧就系做呢个白切鸡嘅，即系做白切鸡。咁如果你话龙江鸡嘅，即系其他品种嘅话咧，龙江鸡呢一种嘅品种咧，其实亦都系体积嘅比较上大啦，呈一个葫芦嘅形状，佢系适合做炸。或者做肉丸嘅，系、啦，做法不一樣啊。仲有一種咧，三黃雞。三黃雞其實有陣時，我記得我喺超級市場都有見過嘅，即係已經係冰鮮咗嘅。咁佢咧就脂肪亦都比較上多啊。咁如果咧佢炒嘅時候咧，亦都比較上好啦。咁如果你話喂，我今日時間關係唔夠時間講啦。咁但係你想去街市嘅時候問一下，直接問嗰個檔販，你就問佢，我想煲粥嘅。又或者我想點樣整嘅，你直接同佢講咧，佢就可以介紹到俾你到底邊一種雞咧，會係最適合你嘅。咁啊，不妨今日揀一隻深水嘅雞，去到煲湯又好，炒又好，燉又好，炆又好，煮又好，爆又好，咩都好。咁啊，大家食翻餐好啦。 我的享樂時代。 轻松讲下电影啦，仲有三分钟咁啊，好少喺晨光讲电影嘅咁啊。近排都有两三套香港好嘅出色嘅电影啦，咁啊喺周边地区都有啲提名嘅咁样啊吓。咁啊首先讲第一套就系《白日之下》啦，咁啊关注老人问题噶啦，或者呢个残疾院舍嘅问题啦。咁悲伤真人真事拍嘅咁样。咁我睇翻啲真人真事，我都觉得哇！点解当年可以咁样？因为都好记忆犹新啦，就系、是、攞水射啲阿公阿婆啦，我哋冲凉嗰件事件啦、当年就某报章嘅专栏啊，侦缉组去做噶啦，咁样咁入边又再探索一下，哇！究竟新闻嘅价值系咪可以挽回公道啦？等等嘅呢个面向啦，真系不可多得嘅好电影。咁睇完呢个咧，又睇埋呢个年少日记。年少日记咧就关心咧另一个社会议题啦，就系啲年轻人啊嗰个情绪支援嘅问题。就碰巧咧食正翻，依家譬如嘉明都会做好多环节，就系话我哋支援下啲后生仔，以至礼拜一嘅时候，晨光大学欧同周华山博士都喺度讲下啲情绪支援嘅嘢啦，点样可以帮助下啲年轻人啊，或者你做社工应该点做啊，做妈咪应该点做，做老师应该点做啊？咁、个学生咧其实就冇乜责任嘅，旁边啲人咧去点样去帮忙佢哋、关怀佢哋咧，先系个核心啦，咁呢度就系连少日记讲嘅，咁仲有一部《不日成婚二》就系、是、啦、香港咧好耐冇笑片啦，咁我入去睇呢度《不日成婚》咧，其实都好感受到嗰、那个笑位啊，即系如果你话喂大家好似睇完头先嗰两部，哇有好多社会议题要关顾，有沉重啲，系啦，咁你想轻松翻咧，我觉得好好嘅一个甜品咧就系、是。大家有機會就睇呢個《不日成婚》，因為咧係愛情輕喜劇嚟嘅。因為咧我同一日咧睇《不日成婚》嘅時候，就睇埋胡迪亞倫套新戲。 哦哇！ 因為咧胡迪亞倫咧呢部新戲咧就全法文戲嚟嘅， 係 即係過往可能都會有啲法文嘅橋段咁樣，譬如咩迷失決勝分啊，或者即係情迷乜乜乜乜啊咁樣。你知道情迷系列都拍咗好耐咁樣啦。嗱，雖然喺電影嘅評分網咧，胡迪亞倫嗰套戲得二點幾分嘅啫。咁好明嘅，因为咧，你平时唔惯喺活地亚伦咧，你真系唔好入去睇。 同埋评分嗰啲人系咩人咧？ 系啦，因为嗱，我唔系话你识睇活地亚伦先识睇电影，因为活地亚伦都真系有佢嗰个片种嗰种系。嗰种讲爱情嘅轻描淡写啊，或者 入咗个情绪就可以睇啦。 同埋旧时咧有一个好好嘅翻译员咧，系译 Woody Allen 嘅对白咧，系译得好好嘅。但系呢位朋友好似转咗人文说，咁咧所以有啲对白上咧就唔系好到位。你知嗱，嘉明好叻英文，因为有啲 slang 即系有啲俚语啊。 系啊，要有翻嗰个文化嘅明白。先至譯得準成， 或者夠了解對方啊，係咪？ 因為佢又用咗法文咧、你法國人都有啲黑色幽默噶嘛，而嗰種幽默感係你換翻嚟廣東話又得唔得咧？咁樣咁啊，所以我估咧個低評分係咁樣，就唔係關啲演員事或者唔關 Woody 事咯。咁所以純粹咧幫大家做個面面觀嘅電影概覽啦， 聽日又有新戲上啦， 係可以睇下啲唔同嘅電影啦。